个钟。大老山、华南岛和长洲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0、64和55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92、77和75公里。预测本港吹强风程度北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大致多云，下午开始有几阵骤雨，骤雨逐渐增多和有狂风，今晚风势进一步增强，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大雨和狂风，可有大浪和涌浪，随后一两日间中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66%，三号强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150点，跌175点，总成交金额371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72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02点，跌6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阿里巴巴162.2跌5.6，腾讯控股489蚊跌7蚊，美团275.4跌2蚊，恒生中国企业90.68跌5.6。信宇光学科技193.6跌8蚊，盈富基金25.82跌1.2，安踏体育200系报124.4跌1.1，比亚迪股份256.8跌2蚊，京东健康75.6跌3.4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81，英镑10.576，瑞士法郎8.386，澳元5.712。加元6.233，新西兰元5.393，欧元8.987，每百日元对港元6.86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968。日经平均指数报28,304点，跌195点。港金现价报16,26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5.64美元，卖出1,756.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港岛区啦，红棉路上行方向啦，近住香港壁球中心对出慢线有坏巴士阻路，咁影响到而家挤塞，排翻落去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重复多次啦，红棉路上行啦，近住香港壁球中心对出慢线有坏巴士阻路，咁而家龙尾排翻去告士打道噶，咁因为告士打道左转翻去红棉路啦，就挤塞，咁车龙排到去柯布连道对出。咁另外蓝田嘅启田道回旋处咧，由于系有交通意外咧，较早前噶啦，咁而家就清理好蓝田启田道回旋处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翠屏南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渡船街、东莞街、美孚、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驶近电车站的安全岛时，要留意行人踏出或者是行去安全岛。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香港电台隆重呈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庆祝建党百年精品节目。 国剧周末影院隆重登场，大决战。 国民党将领向毛泽东表示有意和谈，但是就绝口不提中央军的问题。究竟呢次和谈倾唔倾得成，令到战争结束呢？ 港台电视31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为你带嚟 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啦！ 大家好，我是同你继续倾嘅马俊伟， 我是谭咏仪。 在这里我们祝香港电台第二台40周年生日快乐之余，也都祝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所有 DJ 同你继续谈。 喂，马生会不会黑 sell 了一点 啊？少少，那就同你继续主持。 好好多 耶、yeah! 生日快乐，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我89岁，打了新冠疫苗了，中了新冠，得了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了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on 陈柏宇。乜嘢先是一个快活人？我就觉得咧就是一个健康啦、知足啦、又开心啦、又有目标的人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的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风骚快活人。 好，早晨，早晨，三号强风信号悬挂嘅呢个时候咧，早晨啊，我系梁继章。 大家好，我系李丽睿。 大家好，点解你而家唔加自己啲称号咧？ 我唔加啦，费事加啦，系啊， 留翻俾你。 我系间尺睿，因为今日系圆规啊嘛，咁所以我就间尺。 我系三角尺强， 你咪圆笔咩？ 我哋擦纸胶强，胶强啊你！ 呢个圆规咧，慢慢即系接近我哋香港啦，咁啊，所以咧就大家今天有个心理准备啦， 严阵以待啊， 冇错， 小心小心， 天气比较不稳定啦吓，咁啊一股强风咧，程度至咧东北风啊，离岸及高地间中出烈风啊，大致多云，下昼开始有几阵嘅骤雨，骤雨逐渐增多同埋狂风，今日风势会进一步会增强嘅，海有大浪涌浪，听日风势颇大，有大雨同埋狂风。咁啊，今朝咧都有啲朋友 send 咗啲即系温馨提示俾我啦，就话喂，好似就嚟晏啲咧，就稍后时候会挂8号风球，哇吓嗱，哇啫，未系啊，大家如果你而家听紧就未系，而家只系3号强风信号啫。咁啊，不过相信翻工嘅朋友咧，今朝一样照旧平常心翻啦。今朝天气平静嘅，系大风咗少少，冇乜特别。 我谂相信嘅就唯一一样嘅，大家系想嘅就系话咧，经过大家嘅念力嘅话，希望佢挂8号风球咯。因为所有人嘅成日都倾紧呢样嘢， 系咪 先？都会好希望。你唔觉得偷得浮生半日闲？ 我梗系知啦。 赐予一日嘅假期，你觉得系恩赐嘅咩？ 因为如果你有咁嘅信息出嚟咧，今晚约唔约同事打麻雀咧？ 系啊， 出唔出？ 买唔买飞睇戏？ 可能到最后尾你都系唔得，但系你都唔觉，你会唔会觉得嘅就系有一种嘢系期待嘅咧？ 有啊， 系会令到你有一种嘅就系好似拍拖嘅时候，我今晚约咗要见佢啦，唔知见唔见到咧？呢一种咁嘅心态， 不过咧就当然希望咧，就算系都唔好有伤害啦，即系唔好有啲 冧 树啊、砸亲人啊、打风，因为呢啲嘢咧真系好难讲嘅，系咪先？即系当然希望。望佢啊！大家可以唞唞啦，咁啊唞得嚟咧，唔好有人，因为有人要翻工噶嘛。希望大家喺如果要翻工嘅过程之下，小心小心小心。开始我哋3个钟头风骚快活人，10点到晏昼1点。 三号强风信号验证悬挂嘅时间，陪住大家嘅有3个钟啦吓，希望大家可以喺呢一度对得开开心心咁样度过风雨飘摇嘅一日。 打风嘅时候，居民有啲人买啲入啲餸啊，入啲材料啊， 点解要咧？ 我都唔知点解，打风嗰7-8个钟啫。不过如果真系要入嘅，翻嚟又讨论下， 好啊， 啲乜嘢你会第一时间买，好唔好？ 又得啫。 引到气温啊，凉翻少少啦，相对湿度62%。早晨。 keep your friends. Every step is true if I need to pursue. True if I need to believe. Mark those big I just can't define. Wish I could turn back the hands of time. Rusted at six, sharp with new clothes and kicks. Hearing me take a flit. Make a hit stage you've never seen before. Still can't believe you've gone. Give me pin, hey, have the breath. How do you still living your life after death? 呢、这個打風嘅日子咧，街市嗰邊咧就好快，好多嘢咧就一掃清光啊！ 掃曬 超市啊，係啊，冇錯啦， 又貴啊， 嗯。打完風係貴啦，咁但係未打風之前咧，啲人可能 都貴啦，都開始貴啦， 開始貴啦，係嘛？ 唔係嘅，多數都係打完風之後先至 貴。仲貴啊！ 係，因為其實你要冇忘記，我哋之前仲有一個嘅喎，係咪？而家就係圓規啊嘛，但係之前獅子山啊嘛， 係啦。 咁啊，獅子山走咗之後嘅話，其實應該就會貴啊嘛，因為你入咗嗰啲貨嘅話，佢已經賣曬，咁所以就係冇又亦都冇菜翻，咁所以應該係貴啊嘛。但係而家你緊接嘅話，兩日之後又嚟 接棒 嘅，所以你就一定會好貴。係，我就唔係好明啊，點解要搶曬啲嘢？ 係啦， 驚冇嘢食咯， 同埋。你打風又唔係打一個魚？ 你食少一日菜或者食少一日茶，係咪要死係咪啊 ？OK， 即係極度冇安全感，係啦。好啦，咁啊喺網上咧睇到一個咧話，如果打風，如果嗱唔係叫大家去即係搶購， 冇錯。 如果你想買定啲嘢，咁有啲咩咧？有啲人覺得咧就啊呢幾樣嘢咧。第一擺得耐啲啦，第二我唔希望打完風仲擺一個禮拜都唔食，咁啊即係唔使搶啦，係咪先？即係如果呢樣嘢打完風一個禮拜你都未食，咁即係基本上你唔需要買先啦。 即係你係囤積咯， 係咪啊？ 係啦，但係我哋都係有呢一個習慣嘅。你屋企有冇呢個囤積嘅習慣㗎？ 我唔興嘅， 我係有嘅， 有 例如廁紙啦。 廁紙 如果冇嘅話，我又唔係太多。我每一次嘅只係買一條啦， 一條 啫，只係買一條啫。咁啊，用剩可能剩翻兩三嚿嘅話咧，你就會再買咯。但係我都覺得係囤積嘅，因為我點解我會咁講咧？就係、是、我有啲朋友咧，佢係奉行一種叫做嘅就係簡約主義，又或者嗰啲極簡主義。你會發覺嘅就係總之佢有嘅，佢好可能只不過係有一兩卷咧喺個櫃嗰度已經係 OK 嘅啦。咁佢就會覺得點解你哋咁多嘢，乜嘢都要擺咁多嘅？即係例如可能杯面，你都要買成。 成四五个都唔需要啊。所以你就会间屋你要好大咯。但其实有好多嘢都系俾嗰啲咁嘅杂物住噶，唔系俾人住噶。 但你嗰度咧，就算你嗰度买多少少，即系你嗰区吓，你个买多少少，我觉得可以理解，因为你嗰度附近冇嘢啊嘛，冇嘢买。我而家搬咗去嗰度咧，就啱啱我行都可以行到个超市咧。咁我而家买嘅嘢真系少咗嘅，因为我心谂。行十分鐘就已經買到，唔使即係擺屋企啦。 擺咁多喺屋企做乜啫？擺人哋做都得嘅啫，買啲錢擺喺自己度，基存。 咁我其實我呢一兩年搬咗一啲比較近超級市場咧，我先至開始明白我點解有啲人咧要住啲咁近嗰啲叫鋪頭啊，買嘢 方便掃貨。 因為你真係就算夜晚九點鐘，哎呀，佢出食個杯麵，你都仲買得到嘅時候，你就明啦咁樣。好啦，咁樣個文章就講咯。第一，頭先你有冇講雞蛋？係啦。 鸡蛋我系经常都有嘅，屋企系啊， 但 系 鸡蛋摆得耐又唔好， 唔得噶，唔可以噶，会坏噶。其实， 系啊， 如果大家有留意咧，其实鸡蛋咧系隐约咧有一个嘅 expiry day 噶， 有噶有噶有噶， 嗰度佢会打住嘅，其实都唔可以摆得耐嘅。但系其实鸡蛋你唔知点解冇穿冇烂嘅，你都会继续食嘅，除非你打出嚟臭咗啦。 系啊，臭就唔食啦。 啱唔啱先？ 鸡蛋冇穿冇烂， 真系 啊！因为有时你买翻嚟，你会有啲嘢砸到佢噶嘛，有穿有烂，你梗系第一时间蒸咗佢啊，或者煎咗佢啦。 拨翻出攞出嚟先啊！ 或者系搵嚟敷面啦。 鸡蛋咧，我试过买完翻嚟先知，其中有一只我都唔知系我拎嘅过程啊，定系佢本身系烂咗。系啊，流奶少少，即系漏咗少少蛋浆。 咁犀利， 漏咗蛋浆。 鸡蛋佢有奶， 我未见过。你下次请我食啦。 我本人想话佢奶咗啲嘢，但系咁样讲好似核突，咁啊漏咗啲嘢出嚟。咁所以我而家咧系会咧，佢通常一十二只或者十只咁咧，搵个胶盒装住，我系会反。转账望下佢个底底，睇下有冇一啲嘅裂痕啊， 检查 之类嘅。我之前就好放心咁，一拎就摆落去嗰个。 蛋系要小心轻放嘅，吓。 喂，而家真系冇人照鸡蛋喎。 冇啦。 照鸡蛋，你识唔识照嘅？ 我唔识噶，我都唔知搵照嚟做乜。 我 照嚟好似系咪里边冇黑点就 OK 嘛？系咪？ 系咪啊？唔知啊，定系佢里面会有只鸡仔同你讲好嘢嚟噶？我系即系 买咗 啦， 买 咗啦。不过你唔讲我都唔记得系，以前真系有个灯咧。嗰啲埋蛋叔叔或者啲婶婶会照照佢， 同埋攞个报纸整个三角锥睇放啲鸡蛋咯。 仲要唔知点解一定系要用一个咧，就系红色嗰啲胶嗰个胶个灯罩。 灯罩 佢每次照几只噶，佢 系啊，系冇错，佢攞住几只，起码你呢度摄三只咯， 系啦， 系啊，摄三四只咯， 转两下又摆。 其实只系咪只一个指定动作？ 一定系，其实佢都冇照嚟做乜噶，系啦，即系等于有啲人拣西瓜啫嘛，即系 top pop 咁样， 你 pop 咁 样。攞 兩個手指， 翻到咪一樣唔甜。 不過其實唔係 check 佢甜嘅 ，check 佢多唔多水啊？估點 check 到甜 唔 甜啊？ 佢哋話 check 到嘅，但係我真係唔知。 不如下次問下昌哥， 聽聲。 昌哥知唔知？ 昌哥係咪西瓜嗰飯㗎？好似唔關事嘅喎。 當食材啦，我唔知。 佢識啦，佢學啦。 下次問埋昌哥點解照雞蛋？我覺得應該就睇佢有冇黑點，即係舉例啦。 黑點點解啊？ 污糟 唔 係污糟，即係壞壞壞， 食得。 坏蛋 啫， 坏蛋就会有一啲黑嘅食喺有嚿嘢喺度。 我成个坏蛋，你都睇唔到我啦。 系啦，咁鸡蛋其中之一啦。 鸡蛋一定系。 我屋企咧就通常系七八只啦，买即系食剩七八只。 一家人咯， 系啦， 正常 啊，咁啦。 因为你买都系十只至十二只噶嘛， 系啊， 系咪？ 系， 冇错啦。咁另外咧，有啲人就会买定一啲咧。嗱咁讲啊，佢呢个系一个家庭嘅出发点，即系有小朋友 啦，你当四人家庭 有小朋友嘅，咁所以佢买有啲嘢咧。就係可能細路仔會中意食啲，例如話一啲嘅 雞翼一定有 雞翼啊， 係啦，係嘛？雞下髀啊，呢啲咁樣 芝士啊，芝士我夾麵包嘛，係啦，雞翼 方包要買啦， 方啊麵包啦， 麵包 未必要方包，佢話買定啲麵包，係啦，咁 雞尾包啊嗰啲都得嘅， 係 咪？或者買嗰啲即係提子包啊？ 係啊， 如果一家人一定係買呢啲啦， 係啊， 唔係你買咩？系嘛？唔通只只都买嗰啲咁嘅 bagel 都好贵嗰啲？ 面包都唔可以摆太多日子喎。 系啊，过期噶。 你有冇试过？你有冇试过见到佢臭臭地或者飞机嗰阵时嘛，系咁狂食咯？ 唔系啊，抌啊！ 除非佢唔系好臭咯，如果好臭唔好食啦。 唔系，有时你开始佢就系你会见到佢可能有一点半点呢啲咁嘅，即系好似发毛嘅迹象。我有时我都会搣咗佢之后，跟住咧整个 toast 咯。 你整咗佢变成多士，你又唔觉噶啦， 又唔觉佢臭， 唔觉佢臭 啦，又冇味， 借咗佢咪冇事。 有高温消毒， 系啊， 有一只咧冇皮方包，唔知道你有冇买咧？ 冇癫嗰啲啊， 冇癫嗰啲 三文治包， 嗰啲咧两日后就已经开始有啲臭胶袋味嘅。 系啊，冇错， 佢唔系佢坏， 你先会见到佢嘅就 系 有啲水蒸气喺度， 系啊， 系 啦， 焗住喺里面啦，咁你已经知道嘅就系出事噶啦。 哦，嗰只坏得都。如果你当臭味系坏咧，佢臭得几快 的。系啊， 其实系咪唔好摆到个胶袋度咧？ 我唔知道啊，又用胶用嗰啲报纸包住佢啊。上次佢教我哋噶嘛，昌哥系咪？佢话啲菜其实最好嘅就 系 嗰啲 报 纸 嘛， 或者啲 kitchen towel 嘛。我记得啦。 哦，即系你啲人买过嗰只冇皮嗰只。 有。 你觉唔觉得好臭胶袋味噶？ 臭胶袋味系啊。 但系嗰啲唔系坏。 呢个唔系佢嘅原味嚟嘅咩？ 佢咧 即系有几样味，你拣臭胶袋味、原味、提子味、 面包味，equal 到原味，明唔明啊？好进度就 系 臭胶袋味， 系你 买 翻嚟第一日食都 OK， 你摆多一日开始有嗰只。即包装胶袋嗰只味，再摆多日已经好 得咯。 系啊， 佢唔系坏嘅。 又咁，我觉得可能因为你食得多，所以其实你而家都唔似你自己原本嗰个岁数。 有啲臭胶袋样。 冇错，即系好似打针咁样。 冇咗嗰阵胶袋味，你就唔食。坏 迷恋 系 啊，迷恋臭胶袋味。 有时好难讲嘅，好味呢家嘢。 有上品嘅臭胶袋。 咦？呢只胶袋唔 食。 唔得，呢个唔够臭，再臭啲，好似我哋爱呢个臭豆腐一样。唔该，阿姐，俾臭胶袋面包我。 系啊，因为你个人会升级噶嘛， 系 嘛， 升 呢 啊。 我唔系，我希望秋冬天会好啲啦。夏天呢只面包咧，真系两日就已经，我觉得 唔系，因为 嗰啲味好难闻。 室温焗啊， 你冇摆喺室温， 有导航 开咗佢，一定要摆去雪柜。 但系好硬噶咯。 你所以咪要叮咯，又或者就系你要用佢变咗 toast 咯。系啊，叮都好似话系有啲。嘅窍门嘅就要唔知摆啲水或者喷啲水落去， 少少水， 咁佢先至唔会干蒸蒸咁样啦，好似你块面。 睇下你个样咪就 系好 复杂，食块面包， 搞咁多嘢， 又有臭胶味，又要喷啲水， 哎呀，我唔食啦， 食个杯面先啦， 哎，食手指算。好啦，十点半咁就系啦，听紧你个风骚发嘅，今天开开心心啊！在这个 Radio 2有我们三个陪住你，同埋今日都有这个乜都讨论区，就是讲 yeah, 打 风 嚟啦， 难忘事件。 三木强屋上路赢完冠，呢个星期二嘅早上十点二十九分，听紧呢个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我哋有呢首 The Tide Is High。 The time is high， 到十点半。我哋先咧十点半新闻同财经消息，翻嚟继续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日前接受传媒访问时话，如果房委会建屋速度慢，未能够达至三年上楼目标，可能要待政府为轮候公屋市民支付现金津贴。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指出，有关言论是一个得意的想法，不是建议，亦都不是政府政策，认为有些报道无谓制造社会矛盾。他又说要表扬和肯定房委会和房屋署的努力，因为本届政府比上届政府多建近五成，大约三万个公营房屋单位。 一个得意的想法来的，所以并不是一个建议。如果是一个建议或者是一个政府的政策，政府的措施就会写在2021年的施政报告里面。有一些报道将它写成是说，就是行政长官委过于房委，或者是惩罚房委，我觉得是夸大了形容。不过在社会上就着建屋的流程有一个讨论都不是坏事。因為事實上，如果我哋嘅公屋能夠起快一個月，住喺環境惡劣劏房嘅居民就可以早一月上樓。呢啲報道好多時咧就無謂咁製造社會嘅矛盾，即係就可能最近比較平靜啲啦，咁最好大家有啲嗌下交啦，咁社會啊熱鬧啲啦。嗱呢一種係冇乜建設性嘅矛盾啊同埋爭議，所以我必須第二點喺呢度咧就係表揚同埋肯定房委會。同埋房屋署喺過去呢四五年，即係呢屆政府裏邊做咗嘅努力。 林鄭月娥出席行會之前又話，將會喺聽日應商務部邀請，下晝前往廣州，之後出席廣交會暨珠江國際貿易論壇，星期四會再前往深圳與深圳嘅領導會面。他会向对方介绍施政报告提出北部都会区的发展策略。他又说，由于施政报告有不少内容涉及港深合作，因此希望率先与深圳领导交流。而他亦都会出席今日稍后深圳市人民政府首只离岸人民币债券在香港交易所上市的仪式。他說這個也都說明了香港與深圳越來越緊密，優勢互補，說明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金融服務業可以服務深圳實體經濟，創科方面也都可以強強聯手，打造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天氣方面，三號強風信號現正生效，預料本港平均風速每小時41至62公里。在早上10点，强烈热带风暴圆规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大约600公里，即是北纬 18.7 度、东经 118.4 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南海北部。过去几个钟，圆规逐渐靠近广东沿岸，在它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下，广东沿岸普遍吹强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三号强风信号会在今朝和下午初时维持，预料圆规的外围雨带会在今晚为本港带来狂风骤雨，本地风势亦都会进一步增强。天文台会在下午较后时间考虑发出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圆规引致的风暴潮和大雨可能令到低洼地区水浸，市民应该做好防风防水浸措施。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并且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大老山、华南岛和长洲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0、64和55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92、77和75公里。 预测本港吹强风程度北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大致多云，下午开始有几阵骤雨，骤雨逐渐增多和有狂风，今晚风势进一步增强，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大雨和狂风，可有大浪和涌浪，随后一两日间中仍然有骤雨。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4%。三号强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056点，跌270点，总成交金额51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64点，跌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71点，跌9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60.5跌7.3，腾讯控股484.6跌11.4，美团272.4跌5蚊，恒生中国企业90.26跌9.8，盈富基金25.7跌2.4。信誉光学科技192.3跌9.3，安踏体育200系报124.9跌6毫，比亚迪股份255蚊跌3.8，中国平安58.2跌1.65，京东健康75蚊跌4.0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8，日元113.3，瑞士法郎0.928，加元1.249，人民币6.453，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35，新西兰元对美元0.694。日经平均指数报28232点，跌265点。港金现价报1626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8.26美元，卖出1758.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两宗嘅交通意外咧，都喺龙翔道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蒲岗村道嘅支路咧有交通意外。后少少近住天马苑咧又有交通意外噶。两宗嘅交通意外影响，车龙断断续续咧排到去狮隧入口。重复多次啦，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蒲岗村道嘅支路有交通意外。后少少近住天马苑咧都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狮隧入口附近。咁较早前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香港壁球中心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咁而家红棉路上山近住香港壁球中心呢一段咧，仲系车多，车龙排翻落去海富中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河东夫人纪念堂一段挤塞，龙尾蒲飞路；皇后大道东去跑马地近住厦门街这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金钟道口；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屈地街；皇后大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东边街这一段亦都挤塞，车龙排到荷里活道；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咧都有车龙啦，排到去龙盘苑嘅，就喺两宗意外嘅前少少嗰段咧，都系挤塞，排到去龙盘苑。咁啱啱收到一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跟住蒲岗村路支路嗰单意外咧，就已经系清理好啦。一带仲系车多，但系后少少近住天马苑嗰一单意外咧，就仲系处理紧，车龙就仍然系排到去狮隧口对出嘅，就系龙翔道去观塘，近住蒲岗村道支路嘅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但系后面近住天马苑咧仲未清理好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渡船街、东莞街去美孚、青山公路中山台方向荃湾、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同埋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我睇你煮俾边个喎？ 系啊，唔知噶、啊。 煮俾发哥就犀利啦。 系啊， 发哥、啊、指定要系因为你亲自煎只蛋俾我。 系啊，佢讲得出嘅，讲得出，甚至乎系边啲名堂嘅、嗯，有梗系有啦、嗯，大把啦，系嘛、啊啊啊？甚至乎佢话佢见过嗰啲名人啊，又或者系咩个底唔喺度噶啦。 我同 Michael Jackson 琴晚先倾偈， 系啊，咪咯、啊。 但佢唔记得咗啫。 唔系 Michael Jackson 唔记得咗，我都可能嘅，系啊 ，Michael Jackson，oh no， 冇见过。 第二个行为咧，就系好中意引用数字去即系支持佢自己嘅说话，讲到懒劲咁样。我话俾你听啊，旧年东南亚嗰个唔知咩经济上升率嚟15.27%啊，即系好似佢系。好掌控大勢，好權威，知好多嘢咁樣。 即係你唔好同我嚟呢一套嚇、嗯，你講數字我梗係唔知噶嘛，係咪？咁又點啫？ 又點啫？ 背啫嘛。 不斷變嘅，即係你一個月升咗幾多，同而家可能又唔同。 係、嗯、啦，咁另外咧就經常耐唔耐咧就喺個説話裏邊加啲英文。 誒、呢、這個我有犯過，呢、這個我有犯。 Well， 我自己舉手報案，我係有嘅。 你講咩多啊？ 唔知啊，無端端你會想急一個英文，你覺得勁啲嘅，突然之間我有時候都。会咁噶，系啊， 劲、啲啊！ 但我而家举唔到例，因为太多。 反而咧，我又唔系因为劲唔劲，而系有啲嘢我突然之间咧已经觉得嗰样嘢讲英文，你快谂到多过中文，譬如 facts 咁样 facts 咯。唔该，有传真嘅俾我，反而会觉得我讲 facts 反而好易容易啲。 唔系你呢啲咁梗唔系啦， 即系 讲紧呢一只 做 facial 咁样样， 系 啊，用 facial 系啊，系啦、啊啊，或者喂你冇玩 Facebook 啊？咁梗系正常啦。 呢啲我就谂唔 well no problem 啦。 系啦、啊，成日个哦 ，it doesn't mean anything 。你无端做乜嘢啫？系嘛？系啊，有时都会唔系诶，佢有个举例嘅，佢话有时佢可能你。会讲嘅就系话啊，其实你琴日有冇睇 John Travolta 嗰个 Let Grease， 即系类似系咁啦。咁其实你知道啊嘛，咁点解你唔讲翻嗰个人嗰个中文名嘅译音咧，或者咩？嗱、我又想为呢一啲咁嘅嘢嚟去做一个少少嘅辩护嘅，因为其实有时你真系会系睇嗰啲电影又好，或者系乜嘢咧，我你唔知佢中文译名系乜啦嘛。问题系我唔系想答英文， 只能 够讲 英文 系啊，因为真系无端端罗伯迪尼路呢啲就会识啊，系嘛？其实有时有啲新嘅人，我都唔知佢中文嘅译名系咩？咁我点啫？又或者你译到啲名嗰只嘅，阿洛舒华新力加就比较系大家都熟噶啦。即系有啲名可， 即系中文译到奇奇怪怪。 你讲咗个中文名，我唔知佢系边个。你讲英文名就、你讲佢系嘛？ 系 有咁嘅情况啊嘛。即系我为自己少少辩护啫。我觉得我系好中意嘅，好中意讲一啲英文名。 不过你讲得啱嘅，戏名或者明星名有时候英文会你快啲嘅。 系啊， 咁 Matt Ryan 我真系唔知佢译翻中文系咩。 美 其 赖 恩咯， 系啦，咁几难讲。 你仲有边个你唔识啊？我帮你即刻译啊。 Sarah Lee 系边个？ 沙拉利咯， 沙拉利啊，个利唔好啊。 哦，对唔住，沙拉利，沙拉利其实系一个蛋糕嚟嘅， 我真系 蛋糕嚟噶，好食噶。 沙拉利啊， 对啊， 系啊。 哇，咁啊，仲有一个咧，就经常咧将高层一啲嘅问候咧变成一个好似系高层同佢咧系一啲好熟咁样样吓。 点啊，真系。 譬如话。David 今朝啊问我忙紧咩，咁我咪答佢咯，即系佢嚟咁。 哦，即系硬系同高层好熟， 即系好啊，高层好似好睇睇佢咁样啊，系啊， 系啊， 明明人哋叫阿陈生嘅，佢话David 今朝问我啲嘢忙紧咩，即系咁样，好似同高层咧有个 close 嘅 relation。 系明白 ，David 今日约我去食晏，我推咗佢。 系啊，阿嘉诚有冇叫你去打？ 嘉诚，我叫佢 成 成嘅， 唔系阿 K 师啊，阿 K 师有冇叫你打高尔夫球？ 如果呢个咁嘅时候撞到呢个职场上嘅人咧，唔使惊嘅。 系， 使咩惊啫？周围都系啦， 唔使理佢，唔使理佢。 自己都系， 自己我觉得其实每个人都有少少， 或多或少，因为 多多少少 真系要去扮劲啊嘛。头先你一句说话叫咩话？ 边句啊？ 咩咩咩扮四条啊？咩咩叫做冇 料 嘅？冇料系啦，就扮四条啊嘛。 各位观众四条烟嗰啲 英文点讲啊 ？I don't know. Don't ask me. No substance, but pretend to have substance. 可唔可以咁啊？ 喂好啦，喂学识呢句英文就劲啦， 犀利啊！ 行走江湖都系靠佢啊！ 冇错啊！呢、這个虽然唔系风啲季节，但系呢一排好似都系枕住有风，系咁吹系咁吹吓。 系， 除咗呢个狮子山仲有圆规，希望今日嘅天气唔会变得太犀利啦。 头发好乱啊，嚼嚼佢先。今日咪讲英文啦。 凉风轻轻吹到，悄然进了我耳襟。夏天秋去，听不见声音。日子匆匆走过，陪你我有百感生，记挂那一天。 景象缤纷。随风轻轻吹到你步进了我的心，在一息间改变我一生，付出多少热情也没法去计得真，却也不需再惊惧风雨侵。吹呀吹，让这风吹，抹干眼眸泪，亮晶晶眼泪。重逢花初起霜，到时季节变更，梦中醒却岁月如飞奔，是否早定下来，你或我也会变心，慨叹怎么会久下冬要分。狂风吹得起劲朗，日也要被蔽人，泛起一片迷茫尘埃滚，掠走心里一切美梦，带去那欢欣，带去我的爱，只是独留恨。 网上情，你若是茶，因谁而美？你若是水，等待为谁？你若是茶，因谁而美？如果你是水，你又等待紧边一个呢？茶叶从离开茶树嗰一刻起，就期待住与水相逢，水唤醒茶。茶成就水，水包容茶，茶激荡水，茶因水而重生，水因茶而丰润。泡茶酒至人生，要恰到好处。时间太短，茶冇味；时间太长，茶会变苦。茶叶同水嘅缘系咪因为万年前喺小溪河边婆娑嘅茶树，到咗今日先牵手相随呢？水同茶叶嘅份系咪千年前嫩叶上面留低嘅露珠，今朝先会倾身相许？有一种情怀淡香如茶，有一种人生清澈如水。茶呢一个字拆开嚟讲，就系人在草木间，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几度冷暖，几许纷纷。 人同茶之间有一种禅嘅相连，人生嘅浮沉就好似一盏嘅茶水，苦如茶，香亦如茶，淡明淡利，无争无夺，一切自然，一切脱俗。到底你是哪个的一杯茶？你又等紧哪一杯水？不管你是茶定是水，请记得，当你爱人都要爱上自己，爱那个为爱疯狂的你，为那个为爱开心的你。请让自己变得更加好，遇见一个喜欢陪你饮茶的人，泡一壶茶，等一段缘。逢一杯茶，轻语一句，原来我要找的人就是你。来，一起饮一杯好茶。你若是茶，因谁而美？你若是水，等待着谁？ 清静的山，倒映照淡露湖上，河水泻尘散光。浮云若水，天空里自在游荡，笑苍生太繁忙。今天的他竟跟我泛舟湖上，美景仔细欣赏。轻唤若惊，水中的影子也想，这光景最难忘。在水中央有丽影一双，仿似画在湖上。园中此生命共他一对一双，在水中央有丽影一双，仿似画在湖上。园中此生命共他一对一双，闪闪金光轻飞跃淡淡湖上，晚风吹过水乡，斜阳又似胭脂掩在面庞上，这一刻最难忘。仿似画在湖上，园中此生永共他一对一双。在水中央有丽影一双，仿似画在湖上，园中此生永共他一对一双。闪闪金光轻飞跃淡淡湖上，晚风吹过水乡，斜阳又似胭脂掩在面庞上，这一刻最难忘。 CIBC IBM。 34季社会服务及创新主题，全新节目有幼教之行， 即是很多家长都会参加兴趣班的，但是我们参加兴趣班的方法是将他们的时间塞到满晒，没时间休息，还是可以跟小朋友谈下，给他们一起决策是以兴趣为本的呢？ 有冰冰未来 乒乓波，本身是有些贵族官庭的玩意，乒乓乒乓这样打，就将这个乒乓的声音将这个运动称为乒乓球啦。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我是 Kitty， 阿欧， 芭比， 小白， 我们是晨光第一线。 不见钟哥的 等你啊。 我是 Kitty， 阿欧， 芭比， 小白， 梁荣忠， 每日最开心的时候 就是一起做节目，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为你做好每一秒。 晨光第一线。 半岛互动，在半岛互相动武的悲惨历史不应该重演。南韩新增134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连续四日低于2000宗，再多11名患者不治，累计334000多人确诊，2594人死亡。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上午11点，强烈热带风暴圆规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大约580公里，即是北纬18.7度、东经118.2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在早上9:30至10:30，天文台录得大老山、横澜岛和沙洲最高持续风速分别是每小时86、66和62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101、78和75公里。预测本港吹强风程度北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大致多云，下午开始有几阵骤雨，骤雨逐渐增多和有狂风，今晚风势进一步增强，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大雨和狂风，可有大浪和涌浪，随后一两日间中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64%，三号强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122点，跌205点，总成交金额615.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563点，跌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62点，跌10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62.2跌5.6，美团272.4跌5元，腾讯控股485.2跌10.8，恒生中国企业90.52跌7.2，盈富基金25.78跌1.6，信宇光学科技191.7跌9.9，安踏体育200系报125元跌5毫，比亚迪股份255元系跌3.8，中国平安58.1跌1.75。吉利汽车22.9升2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79，英镑10.582，瑞士法郎8.389，澳元5.712，加元6.232，新西兰元5.395，欧元8.994。每百日元对港元6.87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941。日经平均指数报28,232点，跌265点。港金现价报16,26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8.52美元，卖出1,759.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朝头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呢就找些三五知己朋友去喝下茶，聊下偈，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喜欢揸车，揸车的时候听下收音机，回家又看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是年纪大或者年纪小的，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重要是每日笑一笑，这样就很开心，很满足的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好错，星期二的早上11:14，三号强风信号仍然挂，25度气温，相对湿度63%。 马老师，漂流教室 ，floating classroom。 马老师早晨， 早晨，乌尼妈早晨。 今日好特别，因为原本上个星期已经杀校啦。 系啊， 今日翻腌。 系、啊，点解嘅？ 啊，翻腌。 但点解今日我又翻咗学嘅？ 当知啊，打风 咯。冇办法啦，系啊，因为妈妈已经送咗我翻嚟啦，佢话应该 要留在安全地方。 佢、啊、送咗你翻嚟啊？ 系啊，唔接我走。 但刘伟费好像未交， 我会俾你噶啦，系啊，我煎只蛋俾你， 煎只坏蛋，煎只坏蛋俾你。 OK， 冇问题。嗱，两位同学听住，今日嘅主题咧就系打份工做广告啫，咁、都有机会触犯法纪。 睇下你拍咩广告啦，我点知你？你知你噶啦。 乜嘢啊？ 做埋啲嘢， 我冇做埋啲嘢。 佢啲运气系屎 蛋，系啊，咪咯。 明明人冇事，佢啲有事啊。 喺香港咧，2006、2007嗰阵时咧， 话好耐之前咯， 杂志咧开始 盛行， 得啦，唔得啦， 唔得系咩原因啊？太多， 太多啦， 冇广告， 冇广告， 系， 同埋因为网络又开始 盛行啦， 2007、2008咧，大家啲智能手机都已经， 我有听人哋讲过啊，佢话其实嗰阵时候咧，佢哋要卖广告都唔知点算好噶、 哦， 要借一嚿钱去俾网络嗰边咯，因为其实你冇办法噶嘛，咁你唯有嘅就系话，如果系嘅话，佢哋都会比较难做，或者系要好平。 好难 先至可以抢到生意。 嗰阵时咧就跟一位广告界嗰啲老前辈、又系叫唱歌，咁、就去咗一个传媒机构。 你啊， 系啊、去一本嘅杂志嗰度做。 哦，你做过杂志嘅咩？ 就做噶。 佢咩未做过啊？ 好事未做过， 坏事做尽。 系啦， 好事未做 过， 同埋成功嘅嘢未做过。 冇错，我都觉得系。 你边有机会噶？ 形容好好，你个 profile 其实你应该写呢啲咁嘅，坏事做尽，好事冇做过。 你知唔知份 CV 啊？ 系啦，失败无数。 你系咩 Sir？ 你知唔知？系 Low Sir。 系啊 ，Low Sir。 嗯。 好似琴日嗰个心理测验 ，L O 加个咩字加 S 字啊 ？Loser，Loser。 又或者你应该改个名叫失败奶啊？因为你等紧 熟嘅呢个 成功之路啊嘛。 我知道，我知道，系 Mill or Fail， 系咁就 点解会系 Mill or Fail？ 失败奶啊嘛。 哦 ，Mill or Fail， 梗系啦。 失败奶 都好、你应该饮唔少系嘛？ 唔系点做失败奶啊？咁嘅英文摆明嘅失败奶嚟。 饮得未啊？失败奶， 犀利犀利， 高钙低脂失败奶，系低人类低脂，我低脂低脂失败奶。 要加啲咩啊？而家问你加钙 啊？佢加钉钙。加个钉盖， 哎呀呢、這个奶， 好好饮啊呢、這个奶。 系嗰阵时咧，因为嗰啲杂志真系好难做，基本上咧， 咁你又去， 就系、是、因为揾嗰个帮手啊，系、啊， 反正你都失败开噶啦， 冇错， 佢人工低啊嘛， 失败， 佢难做咪请啲平嘅， 失败拉过嚟， 同埋因为嗰啲广告费咧，嗰啲越嚟越平，真系好难做，同埋咧嗰阵时。个师傅师兄都话俾我听，其实咧印一本就蚀一本。 咁佢点解仲要印咧？ 做嚟做乜啦？ 系啦，咁佢点解仲要印咧？ 你冇辦法，因為嗰陣時個機構唔執得，好多人。 因為如果你一執嘅話，就會有好多嘅家庭會受到影響。但 係佢仲有好多本雜誌嘅。 但係如果你而家講緊呢個失敗奶之前咧，佢哋真係好勁嘅喎。係 啊， 雜誌曾經係成本咧有一半都係廣告嚟，係記唔記得？ 踢走你啊！ 揭嚟揭去都係廣告，揭嚟揭都係廣告。 遲啲啊，或者你錢少都踢走你。 係啊， 但係都幾討厭㗎。喺嗰個時候又，啲雜誌好厚㗎，你記唔記得啊？本本都。但係跟住你著咗三分二都係廣告嚟㗎， 啊啊、 就算裡面啲 article 都係廣告嚟㗎嘛。 嗰啲、啊 嗯、叫 做 editorial 哎呀，嗱又加英文啦，你話你係咪係咪先？唔係就係頭先嗰啲我哋講嗰啲咯， 冇呢萬四條， 即係嗰啲廣告特輯。咁啊，跟住諗，即係冇人願意抌錢。 梗係啦， 係因為有其他途徑啊嘛， 係啊係啊，真係冇人，同埋因為越嚟越少人睇啊， 係啊，都冇人 買，攞住本乜州乜州去星期六去飲茶 啦。其實全盛時期有時有一段時間咧，差唔多呢啲咁嘅時候開始好忙啊。點解啊？因為咧佢哋要回饋翻嗰啲客户啊，就會各大唔同嘅 magazines， 你哋有冇發覺嘅就係有好多嗰啲頒獎典禮， 冇錯， 係 啊係啊， 對唔對？我做唔少啊。嗰時候一個禮拜兩三單 啊，嗰啲 咩乜產品 落過錢嘅係啦，佢就會 最受歡迎品牌啊， 乜嘢乜啊嗰啲咁樣啊，就舉辦㗎啦， 冇錯， 嗰啲全部都係落過錢賣個廣告嘅，對唔對？ 對，全對 ，all right。 但到呢個時候就算俾獎都唔 work 啦，因為已經大家唔落錢啦，係咪？ 因為都冇人買，冇人買我就冇客户啦。 仲有人肯抌錢嘅咧，就係嗰啲減肥啊， 哦， 仲有機會咁啊，死諗難諗，終於俾我諗到一樣嘢啦，就係咧， 你計上次之後嘅喎，係 啊， 係係咪？ 嗰個係都好多年前 啦， 係啊，嗰陣時咧已經係水尾嘅啦，但係咧都仲有好多女士去相信 減肥係永遠嘅事業嚟嘅， 係啦，一諗到一個啦，終於俾我諗到啦，就係呢一個成功簽體。的頒獎典禮，譬如話啊， 即係支持好肥嘅， 係啦，就係呢個最佳體態，Michael 就係最佳線條等等等等，就等啲人投票， 即 係 十個名即係得一樣嘢嚟嘅啫喎， 係 啊， 係啊， 最苗條大獎， 最佳外 最優美大獎， 最成功減肥係嘛？ 冇錯， 減得最多， 成功減肥唔得， 唔得，點解咧？ 嚇！因为 冇人叫做咩叫成功嘅标准系咩咧？ 但系啲嗰啲 规矩唔可以咁讲。 唔同嘅减肥公司咧，佢唔制嘅。 哦， 系啊，咁即系我唔得啫。但系咧，最佳线条啊，最佳体态啊，咁大家开心啊嘛。 系， 咁就开始搞一个颁奖礼，然后譬如好似阿Yui话斋，下个礼拜月底星期六响酒店。搞頒獎禮，咁就可以成嚿嘢 pack 咗佢咧，咁你仲可以有錢啊嘛， 係啊，仲有餐食噶， 冇錯啦， 有啲嘢食噶， 你哋 MC 又有嘢做， 好開心 噶， 大家開心，好快搞掂噶， 真 係 啊， 係 啊， 嗰啲嘢全部係一樣噶， 冇錯， 只不過公司名唔同咗，同埋嗰個 CEO 唔同咗嘅就個名，真㗎，係 啊， 個稿照讀 一樣噶，我哋試過嘅就係同一間嘅雜誌嘅公司，佢其實旗下有好多本，咁啊財經又有，美容又有，乜你知我講邊間？冇錯，喺基本上佢自己都係咁樣，嗰沓 MC 卡根本個 Q 卡係一模一樣， 女人書又有， 係啦。 我嗰陣時 佢 就 幫你查咗個名字，跟住幫你寫嘅啫，沓嘢都唔想再轉啦。 我就係 S 字頭呢個公司， 就 係 呢間 啦。 點解唔見你咧？嗰陣時我真係都做唔少噶。 呢間好多故事㗎，你知唔知啊？ 我梗係知啦，好嘢嚟嘅， 係好嘢嚟嘅，因為佢我話嗰啲雜誌好。 好盛行嘅嗰陣時候，不過真嘅。 咁啊，終於，聽到啲行家啲反應都幾好喎，即係嗱，講到明一定要投票嘅，因為我哋有本書啊嘛，咁都要鼓勵啲人買書㗎。 冇錯，一定有個會計師㗎嘛，係 啦， 係啊，我個稿又寫㗎， 個角落頭 係。 就去投票啦， 冇錯，有會計師核數噶， 即係有曬嗰啲參選者嘅， 有 呢個 A 小姐、B 小姐， 必須要做，必須要做，咁啊，哇，都 有認受性 幾好喎。於是市面有兩間龍頭嘅都有參加，咁其實 OK 噶啦，即係有嗰陣時有三大龍頭公司，兩間參加，咁嗰間唔參加咪由佢咯，冇辦法。 都有啲 noise 嘅， 係啦，咁啊設計好曬啲獎啦，同埋大家講好曬噶啦，一定要投票，必須要投票。 你咩獎咩獎咩獎，譬如話欣賞佢自己旗下個女仔， 你唔使擔心㗎，佢一定有獎㗎。係 啊，係 咪嗰個爭對攞邊個？你最佳線條定係最佳咩？ 配合翻你哋個宣傳， 當然啦， 大家整 開心啦。 係啊，整個名俾你啫嘛。 臨尾啦，突然間有一間不見經傳嘅公司打電話嚟， 點解我冇份啊？咁啊， 佢話想參加。诶，都好、啊，佢话嗱， 冇问题啊， 冇问题，钱唔系问题，系啦，佢话可以包你哋几多期嘅封底， 嗯， 哇，梗系做啦，倾啦，咁啊出到 食紧饭都咧翻出嚟应佢好啦， 系应啊，即刻同个大佬出去啦，同佢倾，跟住佢俾啲相佢睇，哇，成200磅啊，呢个点搞啊？ 佢 话 唔 系啊，啊 exactly 一样。佢原本300磅噶，而家减到200磅， 系啊，好成功喎，好 犀利， 减咗半个人咯，佢 系好犀利。即系如果比例上真系非常好噶，但系因为如果你净系睇， 咁你咪作个最佳进步奖俾佢咯。 而家200咧就又好似真系又即系争少少咁样。 喂，但唔系真系啊，我觉得其实应该要俾翻个奖佢 啊。 佢有一条鲸鱼变咗一条海豚， 咪系咯，唔系一条鲸鱼变咗一条可爱小鲸鱼。 大鲸鱼变小鲸鱼， 我觉得你应该要俾翻 俾啊俾啊俾啊！我哋苦苦谂一个奖俾佢，因为大家都要交代到全世界啊嘛，点好咧？终于俾我哋谂到啦，叫乜嘢咧？就系、是、 最佳进步奖， 唔系，因为我哋之前有个最玲珑嘅，呢、這个叫最浮凸，浮凸啊！ 拆开系咪啊？四个字拆 开啊！即系你又攞玲珑奖，佢又浮凸奖， 系啊， 都 系 浮凸奖，真系好奇怪。 唔系佢都明嘅，如果你摆出去咧，同人哋比咧， 但系浮，如果你俾我话俾我听，我攞浮凸奖，我会笑。 系啊， 我觉得我会俾人笑嘅。 你不如俾个最有决心奖，最有决心奖用好啦。 系啊， 你 可唔可以介绍下自己？我曾经攞过乜你嘅最佳浮凸奖。 咁你前面有冇攞奖啊？玲珑冇攞玲珑，我真系攞 玲珑俾人。 佢哋俾唔到我，俾唔落手啊！ 下一年我攞埋。 咁如果人哋英文雜誌嚟採訪你點啊？What is this？ 算啦。 Folded award 冇英文雜誌嚟。 Floating award 冇英文雜誌嚟啦。啊，於是好啦，好啦，好啦，好開心啦。咁因為當晚咧就係頒獎，又係有 MC 啦，然後有所有嘢係做曬。咁其實啲人見到佢咧攞呢個獎，嗰啲都唔係幾開心噶啦。不過我哋其實都另外 serve 嗰。啲大客咧就話俾佢聽，其實佢呢一個浮凸獎咧，都係乜，即係我哋都要兩邊解話， 解釋 一下。 啊嚇，梗係啦，之前嗰啲有獎攞嗰啲，我都無端端點解會加多一個浮凸獎 啊？ 明明有玲珑嘅啫嘛，係咪？點解唔有一個玲珑浮凸獎，一定要佢拆開一半啦？咁係咪我俾你啲錢可以俾少啲啊？ 哇！我搶你唔係嚇，你咁麻煩嘅 呢個 人， 我係好麻煩咯，我係好難搞㗎。 多嘢搞嘅你。 好在 你冇遇到我， 你又系客又系 MC 咁，你玩晒啦，哇吓死人咩你？哦，好晚嗰晚，大家都好开心啦，哇正啊正啊正啊， 开心嘅其实， 开心 系啊，因为个个嚟都系攞个奖食餐， 又开心咁样，又可以登下杂志，咁我哋话俾佢听，我哋全线，譬如话五本杂志都会出呢一个报道 嘅， 咁大家计数啫，哇头一个广告。五本雜誌同埋攤開有粵海 嘛， 成個 campaign 成個月喎，抵啊！啊，好咯好咯，嗰晚客户又滿意，咁啊大佬又滿意， 馮特小姐又滿意， 啊個個都滿意，總之人又開心。好嗱，第二日聽日唔使翻咁早，10:00啦。 哇，好開心喎！平時翻9:00。 嗰、那個嗰、那個機構好似， 我覺得你好好啊，但機構，我都好愛佢哋嘅其實。 好咯，第二日都係9:00、10:00翻到去，做下嘢啦，即係大家懶散嘅啦嘛。琴日搞完壇大龍鳳， 咪咯，飲咗咁多。 10:30，突然間玻璃門一燙開，成班著西裝嘅人衝入。 嚇！就係浮特獎啊？ 唔係 ，ICAC。 吓 咩事啊？ 系咩？哇，好惊喎！呢四个英文字， 系啊， 呢四个英文字砌埋好恐怖， 好惊，大家真系好惊。哇，咩事啊？即系 同埋咁早喎， 咪咯，即系 煞有介事哦。 跟住佢话：你哋寻日系咪搞个咁嘅颁奖礼？乜，系。嗱，有人咧就投诉，真系有人投诉。我哋估系有啲对家啦，有机会系其他杂志，有机会系其他嘅减肥公司，唔知。 投訴你哋呢、這個獎，呢啲獎全部都係做出嚟、嗯、買出嚟嘅。而、家要攞曬所有嘅文件走。 哦，咁唔使驚啦。 驚。 唔 好彩， 因為你哋係根本名正言順有投 票啊嘛。我哋講到明，唔該你投票。譬如話你想攞玲瓏獎，唔該你投票。咁、你明我講咩噶啦？你就係投啦、大家真係會數嘅。 唔係佢係真係有嘅，同埋我記得嘅時候，嗰啲嘅 MC 嗰個啲一定會有一間會計師核數嘅， 係啦， 同埋佢喺現場嘅，係真嘅。 因為如果唔係咧，真係好危險。 嗯、 好彩呢、這個即係大佬真係醒目。佢話全部所有嘢唔抌得，咁啊跟住攞翻去啦，攞翻去啦，然後個大佬跟埋去啦。咁、其實咧，我都想跟埋去嘅、因為我想 扮大佬。 唔 係，有啲咩問我？有啲咩問我？其實我搞嘅， 因為出咗去咧唔使翻嚟。 放翻人㗎，係 啊，係咪先？出去啫嘛，咁還掂佢都做好曬啲嘢啦，唔驚啊嘛，驚咁咪出去咯。 如果就點票， 誒冇事，冇事，全部好彩都冇事。 應該跟翻咁樣嘅， 係啦。 即係其實做嘢嘅話係要揸住嚟，仲係啦， 揸 正嚟做嘅。揸 正嚟做啦， 咪咯，揸正嚟做冇人驚，係咪啊？ 但我真係驚你呢個客。 唔使驚，因為我唔會有機會，我做唔到客，我做到客我咪做 MC 啦。 你又系客又系 MC 唔得啊？ 好少嘅，唔得嘅，咁样嘅话你都会有啲。 喂，但系其实咧，即系各种名目嘅选美都有咁嘅，公子小姐啊，乜乜嗰啲。如果你样嘢即系要斟酌嗰啲系点咧？系咪先？你会年中有好多不同名目嘅选美噶嘛？ 佢有好多条例咁 啊，系啊，你必须真系即系佢讲得好。 你送啲嘢都要好小心嘅， 所有嘢都要做足。 嗯， 吓佢话你一做唔足咧就好危险。即系佢譬如话同你倾两日偈，你都麻烦啦，系咪？ 系啊， 一个教训 咁，系啦，一个少少嘅教训。 果然系一个吓江湖上得翻嚟嘅吓好嘅教训吓。 我又骗子，我好骗。 我冇话你，你做咩自己对我有错？ 心虚 啊，你系啊， 系咯。 咁我呢个应该唔系 mirror or fail 啦。都唔 算系咩啊，冇啊， 阿媽得， 但系成功都唔关你事啊，系嘛？ 哦，真唔关， 你只不过系深一脚啫嘛，件事 冇错， 即系等于我做 MC 咁样，人哋咁成功都唔关我事噶，系咪先？ 你好唔好玩噶？你觉得？ 我觉得好好玩噶，同埋真系好简单噶咋，嚟亲嘅人根本大家开开心心，同埋我最中意就系佢哋有餐食啊，永远都系你讲得啱，系永远系五星级嘅酒店，又或者就系一啲好大嘅一啲Clubhouse 好开心噶， 系啊！有时如果有 budget， 仲可以有 entertainment， 有唱歌。 Exactly. 多谢分享，十一点半啊，听紧呢个风骚法人先系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会喺下昼较后时间考虑发出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喺旺角奶路臣街同广东道附近嘅菜档，大批市民买菜。有市民表示，今日买定未来两日嘅送菜作为储备。今朝人流亦都比平日多。亦都有市民話唔會因為風暴，到街市搶購，認為到超市入貨以及出外用餐都好方便。有街市菜檔檔主話，無論內地同本港蔬菜嘅來貨價都上升，當中菜心嘅價錢較貴，比平日貴五成。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日前表示，如果政府交付房委會土地之後，建屋建得太慢，輪候公屋現金津貼應該由房委會支付。她早上出席行政會議之前澄清，有關說法並非建議，只是得意的想法，亦都並非政府措施，否則會寫入新一份施政報告。他認為有報導指政府諉過或者懲罰房委會屬於誇大形容，製造社會矛盾。林鄭月娥又表揚和肯定房委會和房屋署過去四五年的努力，指出本屆政府大約五年任期之內 公營房屋的興建有96,500個，比上屆政府的五年多五成，反映有關同事盡心盡力工作。他建議房委會和房屋署可以多用組裝合成的方法，以及新的採購模式由承建商設計和建造，可以減省很多時間，質素較好，亦都較環保。林鄭月娥出席行政會議之前被問到，美國商會指本港在防疫上清零的政策如同斷絕與外國的聯繫，擔心影響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他回應說自己已經多次說明，亦都親自與各商會解釋，亦都有詳細的文件說明本港為何要嚴格執行外防輸入的措施，爭取與內地通關。他說沒有人不同意與內地通關的重要性，因為外國公司在香港成立公司或者辦事處都是因為在內地有生意，通過香港作為平台進入內地。林鄭月娥又說明白在香港落戶的外國公司和商會希望由外國來港之後不必檢疫，但是她指出現時每日仍然有很多由外地輸入的確診個案，如果他們幾個幾個入社區，將會接觸很多人，令到社區感染風險提高，為醫療系統帶來不能夠承受的壓力。天氣方面，三號強風信號現正生效，預料本港平均風速每小時41至62公里。在上午11點，強烈熱帶風暴圓規集結在香港之東南大約580公里，即是北緯18.57度、東經118.2度附近，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25公里，橫過南海北部。預測本港吹強風程度北至東北風，離岸和高地間中吹烈風，大致多雲，下午開始有幾陣驟雨，驟雨逐漸增多和有狂風，今晚風勢進一步增強，可有大浪和湧浪。展望明日風勢頗大，有大雨和狂風，可有大浪和湧浪，隨後一兩日間中仍然有驟雨。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3%，三号强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032点，跌292点，总成交金额698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54点，跌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26点，跌14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61.9跌5.9，腾讯控股482.4跌13.6。美团271.4跌5.6，恒生中国企业90元跌1.24，盈富基金25.68跌2.6，信宇光学科技191.1跌10.5，安踏体育200系报124.1跌1.4，中国平安57.5跌2.35，比亚迪股份254.2跌4.6。药明生物109元跌3.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8，日元113.26，瑞士法郎0.928，加元1.249，人民币6.453，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34，新西兰元对美元0.693。日经平均指数报28,260点，跌240点。港金现价报16,32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8.02美元，卖出1,758.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其实咧打风咧对细路仔同大人嚟讲咧系有唔同嘅心情嘅、 啊， 即系我都同意啊。嗰阵时好似 Sarah 话斋咧，细个嘅时候咧听打风咧，其实多多少少系兴奋、开心多于惊嘅，因为咧、啊、对于细路仔嚟讲有咩惊啫？惊咪大人去惊咯，系咪先？即 系 有啲咩咪大人去帮我搞掂咯。咁反而细路仔咧就会谂啊，有假放咯，点解唔使翻学？ 吓， 细个时候真系有呢种心情， 绝对有。我就系呢啲坏小朋友。 你直头系 话听日， 你唔系坏小朋友，你到而家都系，所以你系坏小朋友。系 听日默书，即刻书都唔读。 啊，尤其是系冇错，听日有突击测验啊， 收埋都唔读啦。 突击测验， 横掂都系 打。有测验啲别开心噶， 咁咧，我细个时候咧住喺一啲旧屋啊，即系我当时讲过啦，同阿爷啊，几个家庭。嗰個地方咧就係一到打， 係 啊， 好舊。我啱想講一到打風咧，由屋頭到屋尾都漏水㗎。係 啊， 但嗰時咧細個咧覺得呢樣嘢冇乜所謂添， 好開心。 咁咧 就啲水咯， 成間屋擺咗好多嗰啲桶啊， 鋪鋪硬硬。 以前仲有一個物體叫痰罐嘅，你知唔知咩叫痰罐？ 知道， 梗係知啦。 而家好少屋企會擺痰罐啦，自己舊家庭會擺痰罐啊，痰罐都擺埋嘅，即係唔夠桶啊。 咁裝得水就得啦。 裝得水， 你有冇擘大個口裝幾滴啊？ 你又會？ 我係。我行过咧，顺便见到个痰罐咪用埋咯，系咪先？跟住我妈行过，点解滴啲水黄色嘅咁样？ 吓、啊，真噶？你做埋啲咁嘅嘢？ 好细个啫嘛，嗰阵时，咁你摆个痰罐喺度咪去咯，系咪先？ 痰罐系真系咁用嘅，以前唔方便噶嘛，喺厕所。 即系咁咯，咁所以打风咧，成间屋就叮咚咚咚，即系嗰啲水声。 雨中交响乐咯，其实好听噶， 系嘛？ 有冇试过啊？ 有， 我冇试过。 我而家屋企都漏水啦。 啊，系喎。 系啊，冇啊，我住啲村屋，唔会就揾啲大条嘅毛巾，就揾佢咧为索，个索到咁上下，又基本上你自己唔知点解你会知噶啦，差唔多就系时候啊，去扭一扭佢，跟住咪又摆翻喺窗台咯，用毛巾， 咁 呢个 唔揾啲装水嘅桶桶啊，砰砰乜乜嗰啲咁。诶， 问题系佢个流向你控制唔到， 哦， 即系有时佢 流向方便， 毛巾就总之佢就系你一下摆落去咁，佢咪索住咯。 边度滴我都索你。 系啊，因为佢喺个窗台度渗落嚟嘅，有时佢会去向唔知边度流噶嘛，咁我唯有我觉得呢一个系最好嘅方法咯。 滴水有两种咧，一种系滴天黑晚滴落嚟咧，一种系。窗台有啲窗 水 渗水都系麻烦嘅， 麻 烦 啊， 麻烦 会发毛噶啦，跟住又 系啊，要搞噶。 马老师咧有冇试过打风嘅时候撞咗啲骑呢嘢？ 最经典，最经典， 好凝重啊！你嘅神色， 你一嚟就好经典， 一嚟就好经典。 我哋仲有成个钟， 十号风球， 唔系我哋今日好多街坊有好多经典嘢。 和 good 啦， 约克， 哦，记得呢个名 系。就是在我的灣仔小小辦公室那裡，我早就說過了，就是那個同事突然間就拿個拳套打幾錘，因為那時已經是十號風球了，我跟他已經捱了第三晚通宵。 他用那首哦阿姨耶，哦阿姨耶，我記得。 哦阿姨嘛。 哦阿姨耶，那首歌。 那次呢，就因為我們要幫某商場，又是要做一本書。即係做一本佢九月要換季啊、秋天啊、所有餐廳啊， 所以打十號都唔走得，都要繼續做嘢。 因為我哋禮拜六要交個稿， 所以佢連續三日都冇瞓啦。 冇錯，我係要 癲咗啦， 癲咗啦，真係癲嘅，原來係 真係會㗎， 會㗎，佢 宣泄唔到，係 啊係啊， 你冇瞓覺啊嘛，好猛啊個人。 我都有陪佢嘅，不過我嗰種冇瞓覺咧，唔係佢埋去電腦嗰度砌嗰種， 你 係 嗰種 係 點？ 真 係 眼瞓嗰種，你。 陪住佢咯，即系我帮唔到佢手啊！我做嘅嘢我搞掂晒噶啦，而家系佢即系所有字啊、图画， 你 一 纯粹陪佢，所以冇走。 咁嗰日就打十号风球啦，约克咁啊点咧？ 约克成栋大摇嘅， 哇！ 其实好多大厦都摇噶， 摇啊，真系 系好事 噶， 打大风球好多大厦都摇噶。 跟住佢问我，我头晕啊，晕得好紧要。 梗系啦，你三日冇翻， 系啊， 其实未必关个大厦事噶，可能系啊，唔够瞓噶， 真系大厦事，因为我都晕，我都觉得系摇噶。 你瞓咗三日，但系你都摇， 唔系我都冇，我都冇瞓。 你瞓咗三日， 真系冇瞓 嘅话，咁咪真系摇啦。唔系我意思系话，你两样嘢去对比啊嘛。 你收翻前面嗰句，我冇瞓， 食翻 点先是有 ？OK， 爆尾。 即係嗰次咧，係第一次咁樣樣就冇翻屋企， 我咪好驚咯咁。 好驚，因為出邊真係橫風，砰砰 砰砰，係啊，啲聲好多人驚。 個心情好緊張。第一嗰日我唔記得星期四定星期三晚啊，打十號風球。 會唔會喺屋企就好地地啊？ 可能 因為你個唔係喺屋企嘛， 係啊，你唔安樂啊，係好忐忑， 又唔知屋企會點。 星期六。 我就要攞啲嘢俾個客睇啦。而嗰個客咧係香港嘅廣告界四大惡人之一，係、啊。 哇！你最中意呢啲咁嘅人同你一齐做嘢， 即系好多压力 加埋， 好多 又惊做得唔好， 系啊，四大恶人啊，真系啊！ 你使乜惊？你系四大傻人之一嚟噶 嘛？唔系，嗰种惊啊，因为未有呢个档啊嘛，你未讽刺我， 因为傻人啊嘛， 系啊。嗰次咧就因为咁样，系咁喺度摇摇摇。跟住佢，我驚佢崩潰啊！我不如咁啦，你 唞唞先啦， 唞下啦，唔好做啦，刪咗部機去啦，你恰一陣啦。佢跟住我睇完佢打完拳之後咧，佢好似真 係，我覺得佢做俾你睇嘅啫。有時候可能想做俾你睇嘅啫，其實我好想你話俾我聽嘅啫。不如你唞下啦，會唔會係咁啊？ 想你關心下佢。 係啊，你 get 唔 get 到？其實可能係咁嘅意思。 啊，佢係男仔嚟嘅， 都有㗎， 唔係想你關心， 想人哋關心你㗎嘛。Attention seeking 冇分男女 嘅。OK， 跟住我就。不如即系我都惊佢崩溃啊！ 同埋佢咁嘅精神状态更加做唔到啦。 系啊，我不如咁啦，横掂受风球又摇下摇下，大家休息 休息啊！ 我叫佢熄 咗 个电脑 先 啊！系啊，因为你唔识 咧，大件事啦，因为啲人冇 save， 冇晒， 我剪你冇晒， 你剪我条脷啊！我等你咁样食 一熄冇晒，瞓醒全部有冇晒。 讲啲嘢真系衰， 到时咧唔系打沙包就打你嘅。 但你真的会这样的，是啊，你是不是这样？ 会啊，不知道去了哪里，就算你说 save 了，都不知道去了哪里， 他们说你会不会收得埋得阵？什么叫收得埋得阵？ 不知道在哪个 drive 那里， 我明 白啊，但是找 不回就找 不 回， 我不知道他在黑洞啊， 真的很害怕，因为整本那些叫 supplement， 即是那些叫专书，很多页的，我都成三十几版的，好多嘢喺里边，因为有啲图又大啦，其实好真系 好 危险噶。 你咁识咗佢， 我但系我唔知点做啊。但系佢话俾我听，佢有一个外置嘅储存，系话已经存咗落去啦。 咁得啦， 我话不如咁啦，你又开嗰个嚟睇下，因为我一定会咁样保险啲嘅，等嗰个嘢坏咗唔掂， 冇错， 存唔到咁点， 跟住又再存得落去另外一个 USB， 存四廿几几个存。 存得嚟 都几日后， 存得嚟佢都做完啦。 系啊，你讲得啱啊，存好慢嘅嗰阵 时候咧， 好慢啊，系啊，系啊，系啊， 得啦嗰啲日子。 终于挨过咗啦，十号风球都过啦，但系三十二版佢真系做唔晒。得十六版， 哇，真好远喎， 真好远。 咪将佢就嗰十六， 你咪推落个风度咯。啊，四大恶人，因为打风，所以做唔切。 即系你十六版啊嘛，你三十二版咪就啱啱为一本。咁你咪就系将佢嗰三十六版， 咩话同佢 讲？印多次， 全部冇啦，改十六版。 梗系啦，我系你就会咁。 好惊，因为佢话一定要睇，你试下佢啊。我又玩仔，因为佢个办公室响尖沙咀码头附近嗰 台， 系啦。我就攞住。 我打到鼻青冧過之前。 唔係打完啦，佢話。 打完啦。 唔係就係之前你打到鼻青冧冧，但係問題係你 做唔曬，真係做唔曬。 恢復未先嗰個市面。 恢復啦，恢復啦，有船啦。嗰陣時一路坐船，我一路心諗， 我應唔應該跳落去咧？ 係啊，如果依家有個浪就好啦，一個浪浮板，即係船沉咗，或者我啲嘢跌咗落去， 仲可以推卸下。 係啊，嗰個人原來真係會咁嘅，原來真係會咁 啊！ 你會好忐忑不安。陣間我又見過惡人啦，明明講好十三廿二。你得十攞，你嚟做乜嘢啊？即系我真系惊俾佢闹。 恶人会点样对你噶？ 撕开几件， 听讲佢好恶。 放狗，咬你！ 我咬翻佢，佢真系咬我，发誓咬翻咯。 乜啲狗中意咬啲马脚？ 马脚我唔知。 最后送上去咁点？ 马尾危险啲。最后终于上到去啦，咁佢又好系一个好大嘅办公室，好长嘅嗰啲会议室，佢又坐咗喺度，侧边有两个人喺度， 木木表情咁 样，系啦，好酷咁样， 好惊啊呢啲。 咁我就攞住个嗰啲抱抱袋，黑色嗰啲咧， 好 大， 好有型啊，我觉得。 但我想问咧，佢知唔知系几多页啊？本来 佢知啦， 即系一早大家都知 系知噶嘛，系啊。 咁你都几够胆喎？ 唔系点啊？我应承咗上瘾啊！真系啊！你唔通又话迟？ 唔系，如果我系你，我就唔出现咯。 又用嗰招话 fax 咗俾你啦。 你收唔到咩？我谂可能因为打十号风球啊， 个 fax 吹散咗， 啲线路有啲繁忙。 即係攤開俾佢睇啦，逐張俾佢睇。 咁點啊 ？OK 啦 ，OK 啦。跟住我話俾佢聽，做唔曬，佢話唔緊要啦。上個禮拜打方，即係啱啱星期六啊嘛，星期四、三、四嗰陣打方，我話盡量趕啦咁樣，因為我哋都要訂咗位啦，就跟一本。而當時好流行嘅雜誌去夾一本， 即係總之冇你想象中咁惡嘅， 係啦， 都好合情合理嘅。 係啊，咁佢 好衰嘅。其實我諗係大家咧話四大惡人嗰啲咧，都係喺啲下邊嗰啲人喺度講。 啱啊，真 係好多時候嘅話，我哋接觸咧，佢哋係幾好人嘅。 我即係你聽到呢個名，你驚唔驚啊？ 梗係驚啦， 我驚啊！ 我諗到啲眉好濃啊， 我冇冇乜笑容啊， 冇錯， 阿姐嚟， 阿姐 係阿姐嚟喎， 一定 係 阿姐，唔係有啲眉好濃啊。你都又唔一定唔会系柳叶眉啊，嗰啲唔会噶， 关公眉，怼住你怼两只手指出嚟， 你有样睇嘅嗰啲系，日理万机嗰啲， 呢个就系你打风嘅， 即系最难忘，我永世都记得呢个约克1999年嘅约克。 OK， 好啊。 So am I singing the first line, or would you rather go first? No, I think you should definitely go first. Are you sure? I don't mind going second. But it will have more punch if you start with that high soprano note that really grabs the attention. Oh, that's so nice of you. I guess you can do the same thing. I think it will be great, so you just go right ahead. I will start first. 我实在太过等待，一见即知天生一对。你望望我那伤痕，心里积满，今日黐住所有，不都会很对，所有空虚统统剥碎。你若是抱我亲我，知我今日将会很有趣。一千吨冷水跟一千吨干冰都不可再爱，不加盟我是。若是你要温暖，请你慢啲把刀打转。我预定要量今日跟你尽情热情热恋，释放得无紧，我使我身体不会分寸。你若是再去敷衍，会谷到哮喘，就算落落乱，至少开始不断。请你不必怕得打转，我预定要了今日跟你热情热情热恋，请放得抱紧我，使我身躯不知粉转。你若是再去敷衍，会谷到哮喘，就算落落乱，只想开始不断。 Listen to your mama and you never will regret it. If anybody wonders, you can tell them that I said it. The only thing I know is that I never, never can forget you. Been longing for you, baby, ever since the day I met you. I got you where I want you and I'm never gonna let you get away. Thank you. 人陈奕迅嘅 I Want， 快到中午十二点钟听紧呢一个风骚快人啊吓，咁啊好犀利吓， 我 有 啊，佢唱到咧真系好劲， 佢系学呢啲噶嘛， 系啊， 系啊， 好啦，讲到打风遇雷嘅事情咧，好多人咧都有唔同嘅经历啦，不过我个人觉得即系住喺啲村郊啊、乡下或者系啲附近多树咧，可能会比较担心啲，因为树真系有时会冧嘅， 水浸咯， 系啦，咁我哋身边有一位阿陈太咧，佢啊都有 陈太啊， 系咪小陈个太太？ 唔系，佢哋两个冇关系嘅。 冇错，听阿陈太点讲啦。 好的，喂，陈太， 陈太， 陈太， 吹咗，吹走咗， 吹走咗， 喺只手唔知点解要向后飞。 我知点解啦，对唔住啊， 陈太， 我 再 搵 翻 陈太出嚟先， 冇 WiFi 啊，陈太屋企 嚟啦。 我记得咧有一次打风咯，咁你估点咧？嗰棵树嘣一声冧落嚟，就砸住咗我屋企，争少少咧就即系爆咗我屋企嗰啲窗外玻璃啊！咁咧就啱啱就砸住一个 store room 咯，即系我哋摆杂物嘅 store room， 就喺中间咁样咧就变咗就一棵树 ，boom！成個 storm 一分為二咁樣餅咗，咁於是咧，哇，好肉酸啦，見到好核突啦咁樣。 點可以當兩個 storm 用咧？ 唔係，但係好慘，因為佢你掉咗佢又唔係，咁你即係個感覺好肉酸。咁於是咧，我就要點咧？我就要鋸走咗嗰棵樹，而逐忽就攞走，我先至可以即係整翻個 storm 啦。咁一個女人點樣去做咧？我老公又唔喺香港喎，咁我好彷徨。於是咧，我就打電話俾啲鄰居咧，所以咧鄰居係。好重要噶，咁我个邻居朋友咧就攞把电锯过嚟咧，就夹手夹脚，佢同佢个仔咧就帮我锯走咗嗰棵好粗啊，个直径都成围台咁大嘅树嚟噶。咁啊锯都好耐，锯到嗰把锯都断啦。然后咧，因为系电锯啦，所以咧好辣手啊。佢哋一路辣住只手，一路咧嗰支嘢又断咯。咁搞咗好耐先至即系成功帮我清理到棵树咯。咁所以我嘅经验就系话，其实有意外发生冷静。处理之余咧，同隔篱咗有啲关系都要好吓，即系 咁。下次你打俾佢，佢会唔听你电话？ 应该唔会嘅，即系我平时我都对人好好，所以对人好系好重要，系咪啊？同埋认识邻居系好重要嘅。 哇，讲咁大堆嘢嘅就系赞自己，好诚心啊， 陈太真系麻 烦，好劲啊！佢唔惊嘅咩？嗬，佢个邻居系嗰啲咩加州电锯杀人魔，随时有电锯，你唔惊啊？呢个同呢个朋友住喺附近， 喂，不过住喺呢啲地方，系咪啲邻居会睦邻啲嘅，即系好啲噶？ 我绝对系啊，会啊，系啊，大家又会打招呼咧，有啲咩事嘅话，大家又会互相照应咯。我真系好中意佢哋噶。 同埋佢讲到都几得人惊，如果嗰棵树砸到人都几大件事。 成 张 台 咁 大 喎，直径，你谂下，唔好话人啊，砸咗架车都唔使要啦，系咪先？ 我试过有一次争啲咯，就系我睇住佢，佢就喺我架车隔篱嗰度咧，就冧低咗咯。 点解你打风仲开车出街？ 唔系啊，系我架车泊咗喺嗰度啊，佢有啲木瓜树喺嗰度，睇住佢。啱啱喺两架车中间度瞓低， 哇！咁啲木瓜咧有冇执？ 啲木瓜树冇啊，佢冇啊，佢未有木瓜噶。 木瓜树未必成有木瓜。 系啊， 我以为佢有啲木瓜。 所以我觉得嗰只木瓜树好有义气， 冇执落我架车。 佢冇执落去。 你有冇食佢啲木瓜？ 我冇啊，之后佢都死咗啦，因为佢好攰啊， 木气实瓜嚟挡灾啊， 好啦，喂，翻嚟我哋继续讲啊，打风遇到嘅奇嘢吓，快到十二点钟，听听呢个十二点新闻财经消息先。 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喺中午十二点，强烈热带风暴圆规集结喺香港之东南大约560公里，即系北纬18.8度、东经118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南海北部，移向海南岛一带。在圆规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下，广东沿岸普遍吹强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随着圆规逐渐靠近广东沿岸，它的外围雨带会在今晚为本港带来骤雨和狂风，本地风势亦会进一步增强。天文台会在下午4至6点考虑发出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圆规引致的风暴潮和大雨可能令到低洼地区水浸，市民应该做好防风防水浸措施。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并且停止所有水上活动。 在過去一小時，大老山、華南島和沙洲分別錄得的最高持續風速是每小時83、66和55公里，最高陣風分別是每小時102、76和62公里。预测本港吹强风程度北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今晚风势进一步增强。今晚风势进一步增强，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骤雨逐渐增多和有狂风，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大雨和狂风，可有大浪和涌浪。随后一两日间中仍然有骤雨，周末至到下周初转凉，朝早气温逐步下降。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5%，三号强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051点，跌273点，总成交金额737.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54点，跌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26点，跌14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62.4跌5.4，腾讯控股483.8跌12.2。美团272.8跌4.6，恒生中国企业90.14跌1.1，盈富基金25.72跌2.2，信宇光学科技192元跌9.6，安踏体育200系报124.6跌9毫，中国平安57.65跌2.2，比亚迪股份255元跌3.8，药明生物109.4跌2.7。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779，英磅10.579，瑞士法郎8.387，澳元5.71，加元6.229，新西蘭元5.396，歐元8.9935。每百日元對港元6.866，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2.959。日經平均指數報28,224點，跌273點。港金現價報16,320元，升4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57.99美元，賣出1,759.0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唔知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河东夫人纪念堂一段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士美飞路。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在九龙咯，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车多，龙尾窝打老道。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挤塞，龙尾排到翠屏南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咯，排到康庄道桥底。另外由于强风关系，昂船洲大桥中线就封闭，只是开放快线和慢线。另外车速限制就会降到每小时的50公里。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要建立一个长者友善城市，不单止硬件配套上要配合，亦都要照顾长者心理和精神健康。例如有公司会专登为长者录制不同种类的有声书，为他们提供另类的娱乐方式，亦都有机构将老友记的故事拍成微电影，展示他们热诚坚毅的一面。想知道还有什么方法可以鼓励长者活得更精彩，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时段内的灵活城市资讯站。

边个咁唔好彩啊？跟住我攞完嘢食行入房，就见到我太太揿住个窗，哎呀，冇咗个窗啊，飞走咗啊！ 哇，佢咁细粒都好危险、 啊，飞走咗个窗啊！原来系我嘅嗰个玻璃声。因为搵个窗帘布揿住，因为啲风不停，风同雨喺个大窿、啊，因为冇咗个窗。 但佢咁样揿，其实都好危险、 啊。系啊，我都系咁，我都要扯出去啊！咪 咯， 咁细粒。 系啊， 咁后来我就搵一个叫做暂时冇用嘅床褥，因为有时啲床褥会多出嚟噶嘛，即扎住咗个窿。 系啊， 点 解会有多出嚟嘅床褥？ 因为一个旧床褥，我又唔舍得抌。 吓、 啊，抌 咗佢啦。 系啊， 你摆喺边度啊？ 抌。病埋一病埋一边， 好彩咋，好彩佢冇抌， 真系 系嘛？如果唔系佢揾啲咩嘢， 系啊，佢用 因为真系要床褥咁大嘅 size 先可以冚晒嗰个窗， 好危险啊！ 然之后就再啲宠物咧，扎住个床褥嚟挡住咯。因为嗰时咧，你净系 feel 到啲风好似好多人拱入嚟咁啊，即系啲好似好多 人有人入嚟咁样， 好似人想入嚟咁，系咁撞个床褥，拱拱拱， 好得人惊， 挨咗成半日咯。因为山中都打咗，系啊，都打咗几耐。 哇，你个床褥都好挨得， 床褥都有。三四寸嘅， 系哦，仲要系厚嗰啲啊， 厚嗰啲， 我仲谂住佢唔肯抌嗰啲，佢系嗰啲折埋嗰啲咧，你明唔明啊？有时有人过夜啊，咁就得冇问题。 边个喺度过夜 一定有嘅。 好啦，咁啊撞到呢啲情况，不同嘅人不同嘅遭遇啦。阿 Yuri 头先讲咗未？ 我未讲， 嗯， 系。 定你想俾街坊讲先？ 诶，讲街坊先啊，梗系。 街坊讲先。 好啦，拍到啊嘛。 头先咧就首先啊， 小陈 啦，陈太讲咗啦， 系 小陈仔。 咁啊，小陈啦，好嘛？ 好 啊，小 陈 仔， 小陈嘅， 好挂住佢啊。 我是白元浩啊！ 咦，对唔住，呢个白 元浩 咧，令我觉得印象最深刻，应该系有一次咧，真系又黑雨又打风，咁于是乎屋企下低严重水浸，咁啊浸到上去个膝头哥大髀咁样嘅。咁嗰阵时啲车咧，哇，好夸张啊！真系香港你都见到，唔系话夸张啊，海啸。因为点解咧？见到啲车咧，哇，车搭车，甚至乎啲车系冲到落河添。咁嗰阵时，哇，上晒新闻，就喺我屋企楼下啫。所以呢个印象真系最难忘啊！ 嗯、我好惊啊！咁样 车主嚟，车主嚟讲呢个真系噩耗嚟噶， 冇噶啦，玩完噶啦架车，系啊，因为你已经浸到上去冇噶啦， 有 冇 得赔啊？保险？ 你睇下你冇买咯，睇咪系买呢个 全 保咯，但 天可能都。文 字要睇下， 真系唔知道，要睇嗰啲细嘅条文先知道，系嘛？一瞓醒，原来佢只喺个河飘下飘下， 仲要话啊边个咁戆， 变得架船咁样，系咪？系架车变得架船咯。 仲有啊，嗰时咧讲过话，即系当好似早两日咪好大雨嘅，咁你见到个积水，但系你去到一半，冇人唔洗埋过去啦。点知一洗，原来真系唔得，跟住停咗喺度，嗰啲又系好惨， 好危险啊！ 系啊，嗰啲时候都唔知我冲唔冲过去啊？ 有个窿就危险。 诶，正想讲呢一样嘢，因为其实今朝早咧，我有一啲嘅就系。即系从事汽车业嘅朋友啊，佢就系话小心啲，尤其是系驾驶人士。啱啱盖咗嗰个风咧，其实基本上因为太多水啊，好多嘅马路嘅话，基本系冲到呢一个个窿，一个个窿系好深嘅窿。 系， 所以其实你要揸呢啲咁嘅马路嘅时候咧，系要小心。 因为你砰一声咧，咁就成架车耷一耷落去。 系啊，有时候你可能唔知点整爆啲嘢咁样，系啊，就 麻烦。大家小心啦， 所以揸车就要小心呢一排。 小陈嚟啦， 小陈仔， 小陈啊！你讲起打风咧，梗系谂翻细路仔时候啦。騎呢嘢呢，我直頭當佢係浪漫嘢添啦。以前呢，我住公共屋邨咁，一條長走廊，然之後呢就兩邊都係屋嗰啲咁樣啦。我試過有一年啊，唔係有一年添嘛，有好多次打風呢，啲雨撇曬入嚟啦，跟住去唔到水㗎嘛，成條走廊浸曬，係真係成條走廊好似條河咁樣啊。咁我哋做咩呢？ 接船仔 啦， 跟住放喺度由走廊頭飄到走廊尾囉。嗱，即係即係當然啦，你唔可以出街玩，但有時候喺屋企咧，你都可以有一啲浪漫嘅情懷嘅。 我以前做僆仔真係咩都玩過， 係啊， 但之後你就死啦，因為啲船咧會去到嗰個坑渠尾咧，跟住就會塞住個坑渠噶。 哇！邊個負責執翻？ 因為你僆仔，你一定唔會執翻㗎。 梗係唔會啦。 如果係負責任就唔係僆仔啦。 住嗰頭嗰個， 我哋嗰陣時細路仔，係啊，跟住就會鬧㗎啦，就會有人鬧㗎啦。黃師奶就出嚟， 邊 個 啊？ 四二七嗰個啊，出嚟。 係，其實個個都有份。 係啊，四二七又有，四二八又有。 冇錯，嗱，其實你又講翻我自己咧，譬如打風咧，我覺得最驚嗰次嘅係天鴿咯，因為咧就我屋企唔知點解啊，嗰一次咧係漏水漏得好犀利。咁因為我有兩層噶嘛，喺 上面嗰层嘅系基本上咧系已经浸到入去间屋里面啦。咁你唯有可以做到啲咩嘢咧？咪就泼啲水出去咯。咁就我同我男朋友两个人，基本上咧就系、是、我谂要维持咗有成半个钟头或以上， 不停 咁样。咁但系其实你系冇办法能够兜得过个天嘅， 系啊， 因为佢落嘅雨快过你泼嗰啲水。 系 咁跟住咧， 但系你唔泼又唔得， 唔泼又唔得。咁跟住就泼到嘅就系话，总之室内我仲仍然可以叫做抵受得住嘅话咧，咁跟住你就揾嗰啲就沙包啊，都冇沙包。总之嘅就系你屋企嗰啲用到索得水嘅嘢咧，叫做堵住嗰啲入嚟嗰啲窿窿罅罅嗰啲咁嘅位。咁跟住咧，我哋两个就系望一望，算啦，不如我哋放弃啦。因为其实基本上你做唔到任何嘢噶啦，同埋其实好危险啊，同埋好恐怖。我因为我哋上面嗰一层，我有好多玻璃墙，咁你又会好惊。虽然你已经贴晒好多十字 米字好啲啊， 米字啊，哇！但系唔够，我哋唔够布啊，我哋唔够胶布，所以就变咗十字噶。黑扣佢哋嘅工资，咁所以我哋觉得好危险，跟住我哋大家就我哋四目交代一下，就不如算啦，由得佢啦。咁我哋就落到去楼下，揾咗一间嘅就系嗰间房咧，系换衫房。换衫房你都知噶啦，其实基本上就好多衫啊，好多呢垃圾杂嘅嘢咧，平时都唔系好入去嘅，除非换衫化妆。咁就喺嗰个位嗰度啦，跟住咧就立埋只猫。立支酒， 一家人， 哇， 一家人，因为其实嗰阵时候仲要加上乜嘢咧？我哋附近嘅嗰个电塔咧，系吹到咧断咗啲电线，咁所以咧就系 连 电都冇埋。哇，正啊，手机都冇得睇啦， 漆黑， 系啦， 一片， 因为你系漆黑一片啦， 冇 WiFi， 冇电话，乜都冇，咁跟住咧亦都求救无门啦，出边就打到风，跟住咧就更，好似你咁样啦，有好多大只佬好似想入嚟咁样啦， 冇 理由。咁跟住我就不停咁听住你更，跟住好彩，我觉得其实原来你屋企一定有一个原子粒收音机。 哇，好浪漫啊！ 咁样我呢度抄啊，咁我哋都要知道究竟几时落波噶， 系真有电喎你， 系啊， 仲有电芯， 咁我就有电芯，咁啊有一个原子粒收音机，咁就细细个嗰啲，跟住开， 即系领台咁啊，只红色针， 冇错，跟住就听住呢个香港电台， 梗系听， 一路喺度咁样听住，咁跟住喺里面嗰度咧就咁啊冇办法啦，睇下书啊，系啊，搞嗰只猫， 休息一阵啊， 休息下咁样咯，跟住大家就喺嗰度喺度等，等到落波为止。 暴风雨中的浪漫， 其实几开心， 就好似阿钟哥咁样。接啲紙船， 但我唔係同佢一齊啊！ 我想翻去中哥嗰陣時同佢接紙船。 有啊，你有冇做過呢啲咁嘅嘢？ 有啊， 其實未必一定要打風啊，嗰時候落大雨都係咁嘅，因為嗰啲水渠、啲水渠成日塞噶嘛，以前 就接紙船。 係、啊。 路經海邊，見隻小船，懷人萬里，心暗酸。異鄉的他，腦海湧現。如何把相思串？拾起张纸，接只小船，徐徐地放于水面。静心闭目许个愿，船儿匆匆飘远。望船实践我这个愿，遥遥长路也不倦，直去到他身边，只求跟他一见。若他终于见只紫船，盘旋梦里千百转。望他珍惜当中意义，齐齐把相思串。起张纸接只小船，徐徐地放于水面。静心闭目许个愿，船儿匆匆飘远。望船实践我这个愿，遥遥长路也不倦，直去到他身边，只求跟他一见。 若他终于遇见只子船，盘旋梦里千百转，望他珍惜当中意义，齐齐把相思串。若他一天见只子船，盘旋梦里千百转，望他珍惜当中意义，齐齐把相思串。 睇嚟風中啲浪漫，不過都要留意小心安全啦嚇。咁啊，細路仔更加唔好出街啦，打風就好啦。咁啊，晨光嘅靚女芭比咧喺打風嘅時候又遇過啲乜嘢咧？一齊聽聽。 我是芭比啊，我记得呢早两年呢试过一次打风嘅时候呢，我要返嚟当风更啦。咁於是乎呢，我就諗住嘩快啲啦，即刻出门口咁样啦。咁谁不知呢出到去嘅时候发觉咦停咗 lift 喎，唔通係因为安全起见所以停电，咁就算啦，照行楼梯落去啦。点知落到地下嗰层嘅时候发觉咦点解所有嗰啲走火通道全部 lock 死晒嘅，咁隔住个透明嘅玻璃窗望出去，管理员同我入手返上去啦。原来下低水浸，大门都锁埋，结果我就好傻咁样要行返上自己屋企啦。 哦，原来会咁噶，只系锁到咧，即系唔出得街噶。 咦，咁佢咪唔使翻工咯？ 翻唔到咯，就翻唔到噶啦， 系啊，当唔到风更咯。 系啊， 但如果你咁样诶话俾你个老细听，佢信唔信啊？ 系啊，呢个我谂嘅呢个藉口， 你要影俾佢睇咯，系嘛？ 哦， 咁冇理由唔信嘅。同埋真系有呢情况，我试过嗰时住喺呢一个西贡有一个村屋咧，咁翻屋企要经过一条桥噶，石桥啊，即系架车要驶过嚟石桥。翻、我嗰日打风咧，落大雨咧，我翻到冇咗条桥啊， 我浸晒。 现场系一条河嚟，变咗，即系净个水位高过条桥啊，冇咗啊。 咁你咪翻唔到屋企？ 翻唔到屋企 啦。可能随时你屋企都 望住屋企都翻唔到啊。系 你咪可以喺出边过夜咯。 系咯，咁你冇开 只可以如此咯。 你唔系想噶嘛？呢一个藉口好啊，系啊，冇条桥 啊。屋 下次搵呢个一条门口有条河嘅。 冇错，佢有条桥， 嗰条叫 Fan 桥。 嗰条条好低嘅桥， 冰桥嚟嘅。 啊，打风原来真系咁开心。 系啊，所以其实真系有啲期待嘅。但当然啊，我哋都仍然希望大家即系如果知道嚟紧会唔会有呢个风暴嘅话咧，就应该做足一啲防风措施。 唔好、出街啦，唔好玩浪啦， 又或者要 睇 下你自己屋企嗰啲去水地方咧，会唔会真系已经真系要嘅？因为如果唔系嘅话咧，你得出面打到缝缝声咁咧，你见住佢系咁，你都救唔到啊，做唔到啲咩嘢噶啦，系咪啊？所以防风措施一定 要。你今日会唔会翻去黐啲米字啊？ 我会噶啦，我会噶啦， 够唔够胶布啊？ 我唔知道原来要米字噶，我多咗啲 X X X 咁样，我就会好惊啲邻居成日 话 做咩 X X 过三关咪得？ 你明唔明啊？ 明啊！ 我惊 咗啲 笔 牙。 系啊，其实我唔系咩意思啊，因为我试下打零啦， 零好难贴喎， 难贴，真系变零形咁样，贴唔同嘅形状。 好，一语系咁。 同埋所有咧嗰啲流动物件最好唔好摆喺户外啦，系啊， 系啊。 有時容易 飛走那些，我上次那些金剛棒都不知道在哪裡飛過來，在我天台多支金剛棒鋼管， 你有沒有問他們是誰啊？ 問誰而已，問誰而已， 不是就是拿下去那些 誰的， 是啊，或者你寫在 notice 那裡， 執到支鋼管， 執到一支金剛棒，可以隨時你意思， 天降金剛棒， 是啊，不知道哪處飛 來，開光的金剛棒，你一人給我，我放上網那裡買， 是啊，天降金剛棒，好像很厲害， 系啊，咁阿 Michael， 你今晚食咩啊？买嘢 今晚嗱，谂住一阵间放咗工之后出去睇下买定啲嘢咁咯，买定啲饭盒啦，唔会买嘢煮噶啦。 买饭盒 吓，又买饭盒，平时已经食饭盒噶啦， 就系因为平时食饭盒，所以咪继续食饭盒咯。系啊， 即系其实佢嘅意思系话，净系打风同平时都系一样， 打唔打都系咁噶啦， 打唔打都系咁， 系啊，都系牛腩。 咁你会食乜嘢？我想问， 都系牛腩。 你会唔会买定餸啊？ 我会买罐头。 你咪又食罐头？ 唔系我 唔系啊，平时就唔食罐头啦。 系啊，平时唔食罐头。 系啊， 平时边个煮饭啊？阿嫂煮啊？ 咩人都有。 但你觉唔觉得咧，打风食罐头咧，又系好浪漫？ 一定要食罐头啊，配士鲮鱼。 冇错，同埋五香肉丁。 冇错， 煎几件餐肉。 系啊，五餐肉。 肉， 午餐肉 打風 A 餐。 佢、以前係一樣嘅，而家仲食唔食噶？鳳尾魚而家啲人仲冇食噶？ 點解你話食鳳尾魚咧？我唔知道，我未食過 鳳 尾 魚。 鳳 尾魚食過，食過，食過，食過。 我都幾食 一條條咁樣， 一條條噶。 我反而中意食鳳尾魚多過豆豉鯪魚，因為豆豉我太鹹啦。 我就係中意食豆豉鯪魚，你可以擺啲菜落去。 哎呀，好啊，生菜啊，或者 啲油一齊。 豬乸菜啊，好食啊！ 豬乸菜， 你未食過豬乸菜？ 豬乸菜嘅係點㗎？ 你真係未食過豬乸菜？ 好肥㗎條魚。菜 有冇豬公菜噶？ 我哋有豬仔菜。 好，十二點半，三號強風信號驗證完啩，我哋聽到十二點半新聞同財經消息，翻返嚟有片段人間。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下周四点至六点考虑发出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随住强烈热带风暴圆规逐渐靠近广东沿岸，佢嘅外围雨带会喺今晚为本港带嚟骤雨同狂风，本地风势亦都会进一步增强。在旺角奶路臣街和广东道附近的菜档，大批市民买餸。有市民说今日买定未来两日的餸菜作储备，今宵人流亦都比平日多。亦都有市民说不会因为风暴到街市抢购，认为到超市入货以及出外用餐都很方便。有街市菜档档主说，无论内地和本港蔬菜的来货价都上升，当中菜心的价钱较贵，比平日贵五成。教育局宣布，由于天文台会在今日下午四点至六点考虑发出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所有学校今日停课。学校应该实施应变措施，确保学生安全，并且在安全的情况下才可以安排学生回，才可以安排学生回家。世卫专家组建议，完成接种科兴或者国药新冠疫苗的60岁及以上人士应该接种第三针加强剂。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有疫苗专家正在研究哪个群组的人士需要打第三针。他短期内会亲自邀请四名政府顾问和卫生防护中心辖下委员会的专家开会，讨论何时为特别组群打第三针。對於水警總區高級督察林婉儀上個月在追截懷疑走私快艇期間墮海殉職，兩名涉案內地男子被捕之後，能不能夠交回香港審訊？林鄭月娥說不能夠評論有關執法問題，她感激內地執法部門全力協助本港打擊走私，又說警方一定會與內地當局全面合作，希望令到兩地水面不再出現走私活動，或者有人因為走私賺錢危害執法人員的生命。天氣方面，三號強風信號現正生效，預料本港平均風速每小時41至62公里。在中午12點，強烈熱帶風暴圓規集結在香港之東南大約560公里，即是北緯 18.8 度、東經118度附近，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25公里，橫過南海北部，移向海南島一帶。在圓規和東北季候風的共同影響下，廣東沿岸普遍吹強風，離岸和高地間中吹烈風。隨著圓規逐漸靠近廣東沿岸，它的外圍雨帶會在今晚為本港帶來驟雨和狂風，本地風勢亦都會進一步增強。天文台會在下午4點至6點考慮發出8號烈風或暴風信號。圓規引致的風暴潮和大雨可能令到低窪地區水浸，市民應該做好防風防水浸措施。海面有大浪和湧浪，市民應該遠離岸邊，並且停止所有水上活動。在過去一小時，大老山、華南島和沙洲分別錄得的最高持續風速是每小時83、66和55公里，最高陣風分別是每小時102、76和62公里。

每个男人都有少少嘅恋母情意结，所以未来嘅老婆或多或少咧都会同你妈妈有啲相似。哎呀，呢个讲法谂落有啲呕心，嗬，好难想象咧要同阿妈拍拖卿卿我我嘅。如果系咁啊，爸一定闹死我啦，系咪先？咁多个讲法里边，我最相信系乜嘢？就系、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啊！特别喺我识到 Coco 开始啊！每一个男人咧都有自己独特嘅择偶条件，好似有啲人咧中意玲珑浮凸嘅啦，有啲人中意个女仔细细粒，有啲中意小鸟依人。啊，男仔头啊，有啲人又中意个噃。啊，至于我中意乜嘢，我中意咧好似日本女星广濑铃呢一种 QQ 地，永远好似你妹妹呢种女仔。唉，但我女朋友系完全推翻晒我中意嗰类型噶。例如我中意温柔啦，佢就粗犷；我中意高啦，佢就五尺差寸半；我中意瘦噶啦，佢偏偏咧有翻少少嗰啲 baby fat 嘅肉地。但系唔知点解，佢就系可以令我顺服。唔经唔觉，我同阿 Coco 拍咗拖一年啦。今日趁住阿爸生日，我谂住带佢翻屋企同阿爸庆祝下，食下饭。系时候要俾屋企人过下目光下眼噶嘛，系咪先？正所谓丑妇都终须见家翁，阿爸一定好开心啫。哎呀，至于我细佬，要过我细佬过关咧，真系难过啲细路仔考名校啦。因为我细佬有啲好奇怪嘅睇法。叫做乜嘢但丁神曲里面嘅七宗罪，用嚟试下你嘅女朋友系咪最佳女友？乜嘢叫做但丁神曲嘅七宗罪？麻烦佢介绍下啦。 各位朋友，但丁神曲所形容嘅七宗罪系包括贪婪、色欲、暴食、嫉妒、懒惰、傲慢同埋暴怒。以上所有嘅罪行咧，系会引发其他嘅罪行发生嘅。所以可以话系可大可小嘅。我哋一家三个男人本嚟生活得乐也融融嘅，今日大佬话要带个未来大嫂同我老豆食饭，我必须要严阵以待，等阿妈在天之灵都可以放心。第一宗罪，傲慢。 跑紧，阿 权，系啊系啊系啊，爸 爸咁早翻嚟啊， 系啊，早啲翻嚟陪你过生日 啊 嘛， 好啊好啊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阿爸， 乖乖，呢位就系你嗰条啊，唔系你嗰位女朋友啊？咦，点称呼啊？ 啊，佢怕丑啫，叫 Coco 啊，系啊系啊， 系入到去坐未啫，行咗五层楼咯，攰咯， 诶，唔好意思啊，我哋呢啲五层复式系咁噶啦，三千几尺地方屈窒啊，入嚟随便坐。 阿细佬咧，细佬喺边啊？ 诶，喺书房单机啊，食饭先嗌佢啦。 哦，你呢度楼底都几高噶噃，有几间房啊？ 三间。 啊，咁第二时咧，我哋结婚嘅话，我要啦。 啊，可以啊，搬嚟住啊。 吓、 啊，三间房每间都八百几尺啦，到时一家人啊，点话点好咧？ 我系话结婚咧就要搬出去住咯，你知咯，相见好同住难啊嘛，你成屋都系男人，好唔方便嘅，系咪啊？ 讲咗咁耐，唔记得招呼你添 ，Coco 小姐，你想饮乜嘢 ？Tea or coffee？ 唔使啦，有冇啲冻饮啊？咁样 冻饮？ 呢间系厨房我嗬，啊，我入去睇下有啲咩嘢先。 哦，随便随便。 啊哇！咁大樽鲜榨橙汁啊！唔好意思，我唔客气啦。 第二宗罪，色欲。 哇！啲橙汁好好饮啊！阿权啊，你都饮啲啊！ 我唔使啦，阿 Coco 啊，喂，你留翻啲俾阿爸啦，仲系留翻啲俾细佬啦，你唔好饮晒啦。 你做咩咁紧张啫？你仲有半杯啊嘛？但系唔系咧，我呢度仲有一啖啊，我为你饮啊！ 喂喂喂，好一个不知廉耻嘅淫妇，你喺我屋企做咩？做啲咁伤风化嘅嘢？ 细佬， 喂，大佬，呢个咩？接吻语系咩嚟噶？ 啊，细佬 啊，细佬啊，你休好条裤先啦，你啲板仔都唔明点解呢条裤咁样跌出嚟。 轻 啊，休好佢啦，冇礼貌啊。嗱呢个咧，你大佬个女朋友啊， 喂，闸住闸住闸住，我呸呸呸呸啊！光天白日之下，当住我老豆面打车轮，你有冇搞错？你有冇顾及老豆嘅感受啊？ 喂，好啦，你大佬啊，就系中意我咁大方啊，我哋要绝绝啦，点止喺你老豆面前啊？搭 lift 啦，坐巴士啦，行街啦，睇戏啦，随时随地都可以，不知几多人羡慕我哋。 咪住咪住咪住，咪讲住咪讲住， 做咩啫？ 你个口入边，你用个口嚟喂我大佬饮啲乜嘢啊？ 鲜榨橙汁啦！ 喂，我辛辛苦苦用咗两个几钟头去榨呢个鲜榨橙汁，用手噶，你俾阿爸饮噶啲橙汁。 系咩？唔好意思啊，仲有半杯，不过我饮过噶噃，你唔介意啊？ 好啦，唔好嘈啦，唔好嘈。阿细佬啊，等我介绍先。呢、這个我女朋友 Coco， Coco 呢个我细佬啊。 大佬， 认识下，认识下吓。 你几时识咗件咁嘅极品啊？ 啊，你都觉得佢极品啦？喂，咁我放心晒啦，得啦得得得，冇事。 你真系冇得救啊！ 吓咩咩？ 曾几何时啊，你已经失去咗判断能力啊！究竟你搞乜鬼？你个脑系咪 short 咗啊？ 点解点解？ 相比之下，你上次嗰个咪好好多？ 喂，你讲咩啊？咩上次嗰个咩好好多啊？边个啊？上次边个？ 大佬之前嗰个女朋友 啊， 啊， 又高又高过你，大又大过你，啊、每次咧都会买嘢过嚟咧孝敬老豆，几鬼识做啊，大方得得体吓、啊，出得厨房，啊、入得厅堂。如果佢仲有大嫂，哇， 唔好讲啦，唔好讲，唔好讲啦。阿细佬咧有时讲嘢直肠直肚，唔好介意吓，得罪人吓，真系对唔住，唔好意思。 如果啊，你之前嗰个女朋友咁好啊，你做咩仲同我一齐啫？佢究竟有咩咁巴闭啫？你个个都要赞佢好啫，我憎死佢啊！我憎死佢，我憎死佢啊！你冇俾我见到佢啊！我唔会放过佢啊！ 得得得，唔好嬲，唔好嬲，你唔好同佢讲。就嚟开饭啦，系都同阿爸食完饭先发脾，唔好嬲，唔好嬲，唔好嬲，好冇？ 又好，我几大都食餐劲啊！我之后再同你算账啊！你死啊你！ 嗱，头先咧就系第三宗罪嫉妒，而家呢下第四宗罪啊，暴食。 哎，嚟嚟嚟，第一次上嚟食饭，冇咩 好送招呼你啊！食、餐冇送饭啦、啊，冇客气啊！ 阿细佬啊，细佬、 啊，哎呀，你听我讲先啦、啊，阿 爸你已经煮咗好多嘢噶啦，唔好客气啦，你狗大鬼你仲话冇送？ 嚟嚟嚟，阿细佬唔好嬲，大佬夹块鸡髀俾你打牙教鱼， 咁、好？ 拳啊！ 咩啊？ 我要食鸡髀 哦，咁两只鸡髀，一只俾细佬，一只俾你啦。 搞错啊！其实阿爸最中意食鸡髀噶，咁样嗱，阿爸，我只鸡髀夹俾你。 喂，哇，食咁大只鸡髀，诶，唔紧要，唔紧要，食花胶啊！嗱、啊，女人食嗰啲啊，对皮肤好啊，滑噶。 正啊，正啊！哎呀，唔好意思啊，我唔记得用公筷添啊、哎呀，要大家食我啲口水味唔系几好啊，嗬？咁我成碟啦，唔好意思啊。哇， 阿、爸，阿爸，等我夹嚿鲍鱼孝敬你一下。 哦，鲍鱼正啊！哎呀，得嗰几个，边嚿分啫？嗬？ 唔好意思啊，我以为一人一只，我掹翻出嚟。嗱，我抡过，食我呢只， 点会掹翻出嚟噶？哎呀，真系啊，好猛啊！ 够分啦！ 你系咁扒饭，你食啲鱼啦，我夹俾你，你食鱼食鱼食鱼。 我又要食鱼，我要食鱼啦。 喂，大佬啊，大佬啊，阿爸最中意咧就系 唔紧要唔紧要，夹俾阿 Coco 小姐啦。见到你咁开胃咧，我开心啦。 哎呀，咁又系啊，系啊， 整多嚿大鱼啦。 成日都系咁讲嘅，我唔似得其他嗰啲港女咁样咧，扮晒嘢咁咩都唔食。你个仔啊，就系中意个够真。有啲肉地， 系啊，好多肉地啊！你嗰啲贱肉啊嘛，贱肉横生啲肉啊！ 细佬， 嚟嚟嚟嚟嚟嚟，系等我夹嚿咧大冬菇俾你啦 ，Coco 姐姐啱你啊！ 冬菇，冬菇有咩好啊？ 嗱，冬菇咧就你唔知咩？其实佢系防癌噶，你咁多公主癌啊，防晒佢啦！第五宗罪。贪婪， 好啦好啦，唱生日歌啦吓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老豆老豆 ，Happy birthday to you， 谢谢你。 咪谢咪吹， 点解唔吹啊？ 疫情关系，佢吹晒嗰啲口水啊，上去个蛋糕嗰度嘅，大家仲使食嘅。嚟嚟嚟嚟，等我嚟，等我切，好，每人一嚿，你嘅，你嘅，你嘅。 咦，仲剩低半个蛋糕喎、 啊？哎呀，大家见唔到咩？我头先个手掂到、啊，好唔卫生噶，剩翻嗰啲羹，我哋自己攞走啦。你要醒啲啦，个蛋糕我买咗成300多元嘅，梗系自己攞走啦。 哇，呢、這个真系极品啊！你有冇过分啲啊？睇吓， 你收声啦你！哎呀，阿西伯啊，你咧煮啲嘢真系好好味啊！ 系咩？粗粗地 剩嗰啲餸咧，你平时会点噶？ 哦，咪第二日整翻药翻食咯，翻冰。 哎你有冇听人哋讲过啊？老人家咧食啲隔夜餸唔好嘅，阿权咧、哦、又冇乜几可以翻嚟食啲咁靓餸啊！阿权吓， 嗯，哦系啦系啦，啊咁啊，我一阵帮你哋打包块，全部攞翻屋企啊！嗱，呢啲姜汁你都攞翻去啦、 哎。好啊好啊好啊，咁我唔客气噶啦吓，以后咧我会多啲咧同阿权翻嚟陪你食饭嘅，你话好唔好啊？ 好，咁好， 好啊好啊好。好 第六宗罪懒惰， 阿 Coco 小姐啊，过去客厅隔篱个偏厅坐啦，好唔好啊 ？OK， 好啊。 阿爸，等我同你执翻啲碗先啦。 唔使啦，你招呼人啦。 我帮你洗碗啦，今日煮咁多嘢，辛苦晒你啊！等我嚟啊，等我嚟啊。 诶，唔使唔使，难得你哋翻嚟食饭，梗系煮好嘢俾你哋食啦。又 多谢晒 鲍鱼。 阿 Coco 啊，你唔好玩手机住啦，你帮手帮阿手一齐洗一碗啦。唔话你抹啦，我洗你抹好唔好 ？Sorry， 听唔到我，我做咗 gel 夹啊，我唔掂得水噶。仲有啊，我对呢啲清洁剂我敏感噶嘛，你唔记得咩？ 哇！大佬啊，你咧今年咧请咗呢一尊大头佛同我阿爸贺寿咧，吓等于赖死啊，仲唔走啊？点解？ 咩啊你？ 唔系今日老豆生日，我咧同阿 Coco 谂住同佢打牌。 打牌啊！ 打牌，打牌，好啊，好啊，好啦、 啊， 我好耐冇打牌啦、 啊， 开台 打牌。 第七宗罪暴怒。 点啊？你谂掂未啊？ 诶，冇错，一二三四，哦，呢、這个应该十字七十。 等等等等等等等，上上，诶、欸，大家小心啊，睇车啊，叫户啦。 你有冇搞错啊？你明知佢做索子噶嘛，你仲公佢？ 玩下啫，玩下啫，唔使咁认真。你越吹佢咪越乱咯。诶、到我四同。 啊，六万。 六万，诶，红中啊。 嗯。 哦、啊，诶、欸。花喎、 啊，补花啦、啊、你 啊得，我记得我记得补花补、啊、花， 喂，补花攞呢边啊，你乱摸咁点得噶？ 喂停，好咯、啊，阿婶 咩啊？ 你唔好再喝我老豆、啊，你以为你知系边个啊？吓 咁系啊嘛，咁咪唔可以乱摸啊？我可以摸你啊，我咪摸佢啊，我咪乱摸。 一人少句，一人少句，哎呀，咁我摸定唔摸好啊？ 咁而家你推冧晒啲牌嘅话，你唔使打啦，系咪啊？你哋系咪直夹埋嚟虾我啫？ 唔好咁啦，唔好咁啦。 阿强，我哋走。 我唔走啦，唔走啦。 你唔走？ 细佬讲得啱，你啊，原来真系有病啊！ 我有病，我有咩病啊？ 你啲咁嘅公主癌，我受够啦。 想太多，回应变成罪过。我很痛楚，你说我当唱歌。平日上班给你自己怠慢，娱乐买衫都要知坏习惯，宁静气氛。 我好思念心极真怒，从未放开这个苦闷的歌，沉睡片刻都说低劣态度，每天你说我已太重，血压也太高。 屈到病是今天的片语人间的结尾曲的蓝快乐晏就一点钟。 没错、如有雷同实属巧合，因为这些今天的公主癌的朋友的话我听说身边都很多。 你是按哪个来写的、 我是按有些 case、听讲过、当然不是、在一个人的身上发生啦、其实可能是分别有不同的人又告诉我们就是他的阿嫂啊女朋友啊这样就有些这样的东 西。明白了。 有的就戒了他了。 听朝十点风骚快运再见。 拜拜。 好了拜拜。 崩溃慌张的你我贵也贵够了要再奉献什么能拒绝最坏的结果。再继续守正也累出错一根绳如何求别人救助不断纠缠。才一直失眠困着了拉扯却未完你不解这个心机别怕在我身边需出微笑，佯装撇脱话题流转，心里安静一天。你哑忍万年苦涩，像那绝美诗篇。就不要说等我尝试可着这段屈见这结会否松开不轻率答你若你没有兴趣对别人说起别怕被那个看不起心眼未解决稍微回避拉得紧太难解谁来处理不断纠缠才一直失眠想着那心痛事件你不解这个心机别怕在我身边不需出卖笑容装撇脱话题流转心里 静一天。你雅人万年苦见，唱那绝美诗篇。假使很勉强，就不要说等我尝试可着这段屈结。这世界最难解，仿佛不是结，彼此恩爱难分，经得起挫折。